錯誤並非設立代表處，而是在於名稱。事前並沒有和他協調，他說代表處的名稱成為關鍵因素，現在強烈影響立陶宛和中國的關係。魯塞達說立陶宛開始受到非常規措施針對，立陶宛必須要向歐盟發出非常明確信號，表明這樣是對歐盟成員國的攻擊。中國早前將兩國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昨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說，立陶宛涉台問題的前因後果是非曲直十分清楚，批評立方背信棄義，公然製造一中一台，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兩國關係出現困難的癥結所在。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早上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系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有一两阵雨，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1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11公里；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6,799点，上升2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793点，下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94，日元116.14，瑞士法郎0.917，加元1.271，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53。欧元兑美元1.129，澳元兑美元0.724，新西兰元兑美元0.6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86美元，卖出1,81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由蚊传播的寨卡病毒，必须防止蚊滋生和避免被蚊叮咬。大部分患者没有病征，在受影响地区回香港后至少21日内要用驱蚊剂，唔舒服就要话俾医生知行程细节。孕妇同正准备怀孕嘅女士唔应该去受影响地区。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啦吓，咁啊嚟到6:09，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喺朝早嘅时候啦，咁啊亦都有嚟自二台嘅白卷号陪住各位听众喺朝头早啦，一齐啊迎接嚟自2022年1月5日早上星期三嘅挑战啦。咁啊今日咧，咁啊除咗系我哋工作上嘅挑战之外啦，咁啊都有啲隐忧，系咩隐忧咧？系啊，都系嗰、那个。缠绕咗我哋好耐嗰个病毒咧，哎，好似咧最近又好似即系出茅招咁样，又再恶啲咁样。咁所以咧，我哋都要即系特别啊提提大家啦。啊，朝头早嘅时候虽然系好似好沉气咁样，但系尽量咧都系要谂翻嗰啲防疫嘅措施，做翻足啲先至得啦。可能之前有阵时咧，人咧唔系话大家即系个防疫意识低咗，喺有阵时容易滑牙，即系做惯咗啲嘢之后咧，就好容易，哎呀！大意咗啊！哎呀，嗰、那个警觉性唔够啊，滑咗牙咁样，所以咧又要再成日警惕住自己，做好每一个嘅防疫措施啦。 晨光每日一格。 记忆力咧，并唔系智慧嚟嘅。咁但系冇咗记忆力咧，智慧亦都可以话系搞唔到啊 ，run 唔到啊。因为冇咗一啲片段去到俾佢做一啲思考，其实人嘅大脑同埋肢体都系一样，我哋成日都系要用，用得多咧，锻炼得多咧，佢就会越嚟越灵活噶啦。唔用嘅话咧，就成日话咩啊？喂，个脑生草喎、啊，系噶系噶，啲手手足脚嘅成日都唔用嘅话，成日都话咩啊？喂，咁啲肌肉咧又会慢慢细旧啊、萎缩啊咁样。当我哋掌握咗好多嘅东西之后，咗好多书啦，放咗入去我哋脑袋入边就成为咗我哋嘅记忆，海绵咁样吸收咗。咁但系吸收咗之后咁点咧？我哋就要用勤奋两个字去到好好地咧加以运用。啲人成日都话，哎，好似冇记性咁样，冇乜记忆力啊。咁但系就冇人咧成日喺度话抱怨自己，喂，我嘅思想唔够周全、啊。今日嘅时候，你会唔会谂下？系啊。我哋都应该好好地善用我哋嘅智慧，好好地善用我哋嘅记忆力，记住一啲令到我哋开心嘅事情，记住一啲可以令到我哋智慧可以有增长嘅事情。凡事留心，我哋就可以善用我哋嘅记忆，将自己嘅事情做得更加好。今日嘅你会唔会好似头先所讲嘅说话一样，好好地利用自己嘅记忆力，记住一啲令你开心同埋有用嘅嘢呢？ 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重游你5岁过的曲子，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一。从此你我多累，床头都不想退。假如无伴侣是某种干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骚扰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 待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阔落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诞，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忍，从此你我多虑，床头都不想退，状态就算深，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尚未够狠，门外喜帖你共谁递上，如果勉强倒退，从来都非一对，可能如密又变更加 早上时间6:16，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咁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日最高嘅气温系22度，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 晨光世界，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好多人都觉得骨质疏松症应该系年长人士先至会面对嘅问题。如果你系20几岁，正值系年轻力壮，照计就算系跌亲撞瘀，复原能力应该都好快嘅。不过最近睇报道，竟然有一位20几岁嘅女子喺屋企浴室跣倒之后入医院。医护人员就发现佢小腿骨折插穿皮肉，相当之恐怖啊！到底点解年纪轻轻轻轻跌一跌都会有如此严重嘅效果呢？经过诊断之后，佢竟然系有严重嘅骨质疏松症啊！根据我哋本港卫生署网站嘅资料，骨质疏松症系一种慢性嘅骨骼新陈代谢病症。一般嚟讲，骨质喺童年同埋青春期就会迅速咁样增长。而在30几岁的时候就会达至顶峰了，并且在年轻力壮的时候是维持住最高的水平，而去到接近40岁，骨质流失就会开始变得明显。所以当患者的骨质密度减少，令到骨骼结构变得脆弱，就会很容易导致骨折。而骨质疏松症一般是没什么明显的病征的，若果感到痛楚，一般可能就已经是骨折所致的了。最常见的骨折部位包括了股骨、脊椎和前臂骨。患者可能会因为轻微的碰撞和跌倒，令到股骨、手腕骨移位，而脊椎骨即使没有受到任何碰撞，可能都会慢慢塌陷，令到背脊弯曲变成驼背或者越来越矮。其实骨质疏松症都会有高危一族的，包括了长者、女性、体型细小、家族有骨质疏松患者遗传史、 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了吸烟、长期摄取钙质不足、缺乏维他命 D、 过分饮用咖啡因饮品，又或者是过度摄取盐分、欠缺运动和迷于酒等等。而原来长期服用高剂量的类固醇药物亦都会导致骨质疏松症的。当然部分的疾病亦都会引致骨质疏松症，包括了男性的睾丸素过低、内分泌失调，又或者是甲状腺机能问题，以及是女性的雌激素不足，例如因为化疗、电疗又或者是手术而导致提早停经的女性，都是高危一族啊。其实正常的骨质增长需要摄取足够的钙质和维他命 D， 以及进行适量的负重运动。由于骨质是需要在年轻的时候奠定基础，所以大家就要及早注重饮食和运动，好好地预防骨质疏松症啦。 从落魄的宇宙掉进星球，是你在挥两袖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伴跟礼物还是良友，如倦透因你在就会得救，关系无限力情好。 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 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神光第一线，星期三神光成语百科。 朝早嘅六点二十四分嘅时间，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晨光成语百科。今日咧睇一个故事，咁当然系以前嘅历史故事啦。啊，春秋时期嘅时间，魏国嘅魏延公成日咧就挂住玩一样嘢，系咩咧？原来佢咧就好中意鹤嘅，成日咧就哇啲鹤好靓，啲鹤哇啲鹤好正。日日咧就挂住喺度望啲鹤啊，同啲鹤佢哋嬉水啊，玩下喂下鱼啊，唔系喂鱼，系落啲鱼喂下啲鹤啊。有阵时佢甚至咧就中意啊，同啲鹤一齐咧就坐嗰啲高级嘅马车，带住啲鹤咧周围游山玩水。鹤啊，梗系开心啦，佢啊，梗系开心啦。不过咧，唉，为咗养鹤，佢每一年啊花费大量嘅金钱，可以话玩物丧志。引起好多嘅大臣不满，百姓怨声载道。后来有其他嘅国家入侵佢国境啦，竟然间啊，佢自己嘅魏国咧冇办法啊，揾到人咧就系、是、愿意为佢咧就系、是、打仗，捍卫佢嘅国土。哎呀，梗系啦，见到啊佢哋自己嘅主子竟然间啊玩物丧志，边个仲觉得啊佢会管理嘅地方管理得好啊？纷纷就觉得哎唔紧要啦，唔想再为佢卖命。新嘅一年我哋千祈就唔好挂住玩咯，千祈唔好玩物丧志。玩系指幻想，指出啊沉迷于自己所喜好嘅东西，丧失咗咧就向上进取嘅志向。我哋咧好多人都唔会，因为香港人咧系一个非常之出名拼搏嘅一个一种人嚟嘅。好多人咧都会觉得香港人非常之叻，做嘢效率非常之高。不过有阵时啊，唔多唔少，总系有一两刻嘅挂住玩嘅，经常就警醒住自己。喺2022年，希望大家都可以越做越好啦。 从头再听我唱过的歌，撩动了我每个记忆失意过，记录段段痛过。然而过去唱的苦涩歌，能调节你失恋减轻痛楚，爱痛歌中有我。从头听几遍风尘了的唱片，共见证低歌变迁。当初的高低困扰过，先懂得低歌能除去痛楚。不安的心境占领我，也会过，就让那岁月系错。接受往日笑骂难过，要记录往后灿烂如我，回忆当中总有伤口痛过。光阴的穿梭会擦过，请好好珍惜无瑕这结果。很感激当初那个我跌碰过，如长难落力一一再为往事难过，要继续往前快乐如我，回忆编织今天的我。 共人除去痛楚，不安的心境占领我也会过，就让那岁月去冲淡经过，已接受往日笑骂难过，要记录往后灿烂如我。 六点半钟之前，关心妍那些伤我也有过。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延续现行社交距离措施的有效期多14日，直至1月19号为止，并将于2月24号落实扩展疫苗气泡计划，以预留足够时间准备，包括给市民有序接种疫苗。考虑到业界需要准备接种疫苗要求的具体安排，以及就学校以及一些民康设施的适用对象等细节，政府将会与持份者商讨后再公布详情，亦会研究适当的配套安排，以便利处所负责人执行相关规定。又一城望月楼群组至今有6人确诊，并新增一宗初步阳性个案。女患者住在马鞍山雅典居，是早前确诊女食客的13岁女儿。另外，当局已经找到早前未能够追踪到的6个食客，他们会被送去检疫中心。其余早前已经送往检疫中心的食客，大部分的病毒测试结果呈阴性。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到望月楼视察后说，望月楼的送餐、执台、厨房卫生都符合规格，估计机组人员带有的新冠病毒穿过屏风之间的罅隙向其他食客传播。美国星期一通报新增超过100万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新確診個案之後，總統拜登表示，甚至白宮的病例亦不斷增加，呼籲未接種疫苗的民眾打針，已經接種的人就打加強劑。拜登在白宮會見疫情應對小組時表示，未打疫苗的人佔據醫院病床、擠迫的急症室和深切治療部。另外，五角大樓發言人柯比表示，周日確診的國防部長奧斯丁仍有輕微症狀，目前仍居家辦公。北京冬奧會下月開幕，國家主席習近平考察冬奧會、冬殘奧會的籌備工作。習近平先後到國家速滑館、主媒體中心、冬奧村、運行指揮部調度中心和一個訓練基地，實地了解賽事的籌備工作，探望慰問運動員、教練員、運行管理人員、媒體記者和志願者等，並向大家致以新年祝福。北京冬奧會將在下個月4日至20日舉行，冬殘奧會3月4日開幕，直至13日結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早上清凉。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人生终有好多新经典等住你发现。 港台电视三十一， 狮子山下新经典， 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一月三号起，全线新节目，时段新编排。港台电视三十一，狮子山下新经典。 知识科技专家 Bernie。 而家成日都讲元宇宙，有韩国公司就话可以喺元宇宙翻工，出粮都用埋代币嘅话，你又点睇呢？喺元宇宙里面消费可以买到啲乜？可以做到啲乜？真系要到时发生先知道啦。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红箭咪知识会社。 为帮助企业周转，政府已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100%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到2022年6月，最高贷款额是18个月薪金及租金或600万元，头24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更高贷款金额，计划仲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嘅6:36噶咯，咁啊出边19度嘅气温，咁啊唔知道太阳伯伯都起咗身未咧？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伯。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早晨，讲到你好似太阳伯伯，唔系，我系打电话俾 Kitty 问下个太阳伯伯起咗身未啊？ 我今日都想讲，望出去咧，好似比起平时你打俾我嘅时间咧，个天咧系黑啲，即系今日咧可能太阳伯伯都赖床赖。耐咗少少啊！ 哎呀，咁佢就唔啱啦。 咁又唔系，人都需要休息，太阳伯伯都需要休息嘅。有时候俾佢瞓耐啲都系好事嚟噶。 都系嘅，咁啊，好五分钟好啦，呢赖床嘅嘢唔好赖太耐。 因为你记唔记得你上次打俾我，我话啊已经见到一啲橙红色嘅云啊， 我 记 得 啊，记 得 系 啊，系啊，有啲云彩嘛。 是啊，但是今日望出去仲是好黑喎，都未是好见到有光喎，咁啊比起赖多几分钟啦。不过你话瞓觉呢，我昨晚都早咗好多瞓，即刻成个人个感觉有啲唔同，因为我就有少少唔係咁舒服啦。咁我昨晚呢9:00多就瞓咗啦。 哇，正喎、 啊。係啦，对比你平时呢都争我諗争2个钟头到啦。咁但係呢就中途完全冇醒过冇起过身咁样啦。咁我觉得哎真係其实人呢有时候你惯咗可能瞓6个钟或者7个钟你以为够其实唔够嘅。咁到你真係瞓返8-9个钟嘅时候呢你成个人好似差咗电咁样啦。 係精神返啊真係好。 係啊我隔篱嗰个仲话吓9:00多小学嘅时候先系9:00多瞓嘅喎，咁样啦， 系好似我个仔咁咯，咪9:00多瞓觉咯。 系啦，跟住我话你都瞓，你试下咁早瞓，你知第二朝起身你就知正噶啦，咁 样。系啊，真系差足电个感觉咧，系一夜就 feel 到啊！呢个正，我都觉得系啊。 系啊，所以有时候如果真系喺屋企冇乜嘢做，即系唔系话你唔舒服，即系平时你有时、你其实抌时间啫嘛，你硬系觉得自己一定起码要惯咗11-12点先瞓，如果唔系瞓唔着嘅，其实唔会咯，即系因为平时我相信好多人都储咗一定嘅攰喺度啊，即系你平时唔够瞓啊，跟住做嘢即系频频扑扑啊，搭车啊咁样好攰咧，其实你系可以好早上床瞓觉，瞓一觉系差足电嘅。但只不过有啲人硬系有啲心魔咧，觉得啊唔得啊，煲下剧先啦，或者玩下电话先啦，系都要磨到 咁夜先瞓咧，咁其實對個人都唔係咁好，尤其是而家呢啲天氣咧，又即係尖寒尖凍啊，要忽冷忽熱咁樣咧，好易病噶嘛。所以我都鼓勵大家嚇、啊、早啲瞓覺。 係啊，其實真係心魔嚟噶。老實講啊，如果你冇電話嘅發明嘅話咧。以前的年代就可能真的聽收音機和看電視啊，即未有上網的時候，大家都是很早就睡覺的。現在呢，因為就算你睡在張床上面，我們的裝置實在太輕便了，你在張床上就可以玩電話啊，繼續跟朋友聊聊天啊，或者在 group 那裡覆下 message 啊，就算你沒事做呢，你覆完 message 呢，你發覺拿著個電話好像還有個心癮啊，看看開一些 app 出來看看，但是沒有東西看的，但又是這樣在那裡浪費時間咯。 系啊，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我咁啦，试过你就知正噶啦，间唔止搵一日两日咁样咧，其实都我觉得都几帮到手啊。成日都话唔够瞓咧，即系抵抗力会差噶嘛。咁、所以即系如果你系许可情况许可啦，即系咁幸福可以好早上床瞓觉嘅话咧，就唔好嘥咗啲时间。 喂，但系你有个技能咧，就系随时瞓得着啫，可能即系有啲人咧瞓唔着噶，眼光光噶。 系啊，所以啲人话你瞓得。只鸡咁讲啦，咪试下咯， 系啦， 试过点知啫？ 系啦，嗱，你呢个又啱啦，咪试下咯。如果瞓唔着嘅，咪玩多阵电话咯，反而咪瞓咯。 有个心，有个瞓觉嘅心，系咪先？ 系啦，培养呢个瞓觉嘅心好重要啊。好啦，你都唔好赖床，快啲翻嚟啦。 好啦，转头见， 一阵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咧？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大家， 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百科。 好啦，出面19度嘅气温啊，咁啊，朝早嘅时间已经系嚟到早上嘅6:41。今日咧，揭下我哋百科全书入边见到另外一种嘅小动物，佢就系娃娃，咩娃娃啊？青蛙。原来喺3.5亿年之前啊，一部分鱼咧就开始离开海洋噶啦，爬上陆地。啊，佢哋嘅鱼鳍咧就变咗做佢哋嗰啲爪啊，手啊爪啊咁样。鱼标咧就变咗做肺，完成咗咧由鱼变成咗两栖类嘅动物。嗱，蝌蚪啊系青蛙嘅 B B， 就同鱼一样，只能够喺水入边呼吸。之后大个咗嘅青蛙咧，先就能够喺空气入边呼吸。整个嘅青蛙嘅生命咧，已经好似系将呢个3.5亿年嘅进化咧，变咗一个小生命一样。世界上有成3000种嘅两栖类嘅动物，除咗青蛙之外啊，仲有就系鱼蛙啊、琴鰭啊、泳鰻啊等等嘅。青蛙其实有部分咧真系跳得相当之高嘅，咁啊，但系有部分嘅青蛙或者系琴鰭啊，佢哋咧就中意慢慢咁样喺度行嘅。好啦，青蛙实在有太多唔同嘅种类啦，有一啲咧就叫做草莓独箭蛙。呢一种小型嘅娃娃生活喺亚马逊河流一带，一听到亚马逊其实我自己都惊，因为嗰度嘅无论植物定还是动物好多都系含有劇毒噶。呢一种嘅蛙咧啊，点解叫做草莓啊、士多啤梨呢啲咧？因为佢全身都系红色同埋玫瑰色噶，四只脚咧系紫色噶，外貌相当相当之靓。咁但系有一种有毒嘅，但系佢就系一种有毒嘅青蛙啦。系印第安人咧，原来就会用佢嘅毒液嘅搽喺个箭头，所以嗰啲射箭嗰啲箭，箭头上面造成毒箭，射出去攻击其他嘅动物或者狩猎噶噃。你都唔好话，其实佢哋都好叻噶吓。好啦，有啲嘅青蛙咧就生活喺极地嘅，极地嘅蛙有一个特别嘅本领，就系被冰冻之后咧，佢哋唔会死嘅，即系你将佢急冻，佢唔会死嘅。佢冇呼吸嘅，血液咧停止流动，但系佢未死，佢知道咧只系被冰冻住，系佢嘅身体内部咧就唔会因为突如其来嘅严寒受到伤害。当个气温啊去到咧就系适合生活嘅时候咧，佢就会解封呢一个超级冬眠嘅咯。你话几特别咧？ 好啦，不过有啲青蛙真係会冬眠嘅。青蛙由于係冷血动物啦，佢呢就好驚冻嘅。冬天嘅时候青蛙就会匿落喺泥土入面，或者呢就匿喺嗰啲湖泊嘅淤泥入面，进入呢个休眠嘅状态，避开呢个寒冬。我自己屋企呢隔篱呢就嗰啲村屋㗎，隔篱有条河喺度嘅。咁有阵时呢听到嗰啲咩成日话嗰啲牛蛙呱呱呱呱呱咁样呱。青蛙发出嘅声音呢系佢哋嘅器官所出嚟嘅。呢个器官同人一样都系声带。而呢个雄性嘅蛙呢两边嘅面额呢喺佢哋叫嘅时间就会鼓起呜，即系好似金庸小说入面欧阳锋用蛤蟆功咁呜咁样。佢咧就会用呢个声浪咧就产生咗共鸣，咁啊令到佢嘅声音就更加响亮噶啦。落雨天嘅时间，咁啊雄性嘅青蛙更加咧就话系咁喺度叫叫叫叫叫，就好似大合唱一样。好啦，你有冇发觉噶？青蛙嘅皮肤咧总系非常之湿润，冇错，呢个亦都系一个原因咧。我觉得青蛙好核突噶。青蛙薄薄的皮肤上面是没有毛，也都没有羽毛或者就是鳞片的。这一点呢可以说跟其他的动物截然不同。它不似得鱼有鳞，它不似得雀仔有羽毛，更加不似得我们人类有毛发。青蛙呢是用这些叫做分泌的黏液呢去保护自己的。独箭蛙呢刚才提过是全球最漂亮的青蛙之一，它的毒性也是最强的物种之一。一隻毒箭最强的青蛙其实可以一次过毒液分泌出来的时间可以杀死大概就是有成二万几只的老鼠。所以你说毒蛙非常之毒的，如果你在这个亚马逊流域暂时旅行都去不到了，如果他朝有一日去到这个亚马逊的话有机会都要小心点。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穿得密实点，千祈就不要影响到自己的生命安全，这样才是最重要。 宁静时分呆着目光，从唱片某首停住残响倒播，沉跪于耳朵回荡，播出戏找娱乐忘我，而却怎也不投入凝望，双眼都放放，聊即于家里乱碰乱跳，心又未了，明日会是晴是雨，天知晓。谁在这漫长夜里相拥到明朝？这刻忽已望你又现沉睡。 都无鬼魔，可有？ Have a moment, 同眠。 我是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不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晨光第一线， 早上6:49，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嘅，咁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咧都系有阳光嘅，咁星期五以及周末早上咧系清凉嘅，咁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咁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继续咧就系邀请到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上到嚟噶，你好啊 ，Circle。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 系啊，今日有啲咩减压方法介绍俾我哋啊？ 咁咧，今日咧我就想喺个意识上边又同大家整理一下啦，就好似咧，其实我哋个人咧，我哋都会用叉电嚟形容噶嘛。咁首先今日我又想大家讨论一下啦，即系你喺度听嘅时候又谂下，自己咧有冇真系去认识一下自己叉电，点样可以帮自己叉到电？ 帮自己叉电，精神嘅叉电 系啦，即系帮你个身体咧可以即系我攰啦，好攰啦，咁有啲咩搞作啊？做啲咩？ 如果普通系体力上攰咧？ 就瞓觉啦， 当然瞓觉啦。 但有啲人真系攰都唔会瞓觉噶，嗰啲人真系要打 pat pat。 因为咧攰，但系都唔肯瞓觉。我明白、哦， 你系咪啊？ 我明白， 太忙 我唔系嗰啲嘅。但系有啲人咧体力上攰，但系佢都唔肯瞓觉，系因为佢会觉得已经日做夜做啦。翻到屋企如果再净系去到瞓觉嘅话咧，咁好容易就会变社畜啦。咁如果变咗社畜，其实佢就系啦，即系社会嘅。系啦，即系畜生咁样啦，系啦。咁但系 点样噶？有咩特质噶？ 社畜咧，即系好似你日忙夜忙，其实只不冇生活，只系好似一只动物咁不断系咁工作工作，但系唔会有 life， 唔会有生命，唔会有生活咁样。有啲人就唔想，咁所以咧，佢就算自己体力上好攰咧，佢哋仍然好希望唔肯瞓觉。例如有啲人会沉醉于打机啦，有啲人沉醉于可能夜晚追煲剧啦，去到用呢一种嘅方法咧，喺精神上面咧。俾到自己一點有一滴嘅，我用慰藉添，好啦，俾到自己啲慰藉嘅時候，就令到自己心靈咧開始飽滿翻、有個心力嘅時候咧，但係佢體力仍然係好攰，咁就係咁啦。香港好多時就係好難平衡啊。咁如果你頭先問我嘅時候咧，我有啲乜嘢辦法可以令到自己攰，雖然好攰啦，但係令到自己心力咧都係好嘅話咧，我會覺得我會選擇，就算有陣時攰，可能都會跑5公里。 係你頭先講話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啲喜，成日都講喜好啦，即係唔中意中意嘅嘢啦。頭先講充電，即係幫自己插電咧，即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嗰一套噶。咁但係今日咧，即係我 Circle 同大家講咧，希望你都有個習慣咧，去幫自己寫低我自己了唔了解自己咧。 係啊， 之前我哋都有講過啦。 啱啊啱啊， 認識自己都好緊要嘅。我就好衰嘅，即係好少老土咁，但係你都試下坐低問下自己一啲問題 ，set up 一個平，即係一個習慣， 係 去幫自己知道，除咗插電之外， 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亦都有個相反就係乜嘢係令到你咧？我哋就帶啲小朋友咧去放電啦， 係啊， 但係你都要了解一下自己，其實乜嘢係令到我放電得好緊要？除咗就係翻工嘅時候啦。會我今日开咗个长命会咧、我真系嗰条命咧得翻半条啦。我都会噶， 即系呢个系写有啲乜嘢令到自己 系啦 疲乏嘅， 有嗱 疲惫嘅身躯。 先第一个步骤咧，我就会 佢系写攰定系写唔开心先？ 我系写放咗你嘅电，边一啲嘅事情你做咗系你会即系你个电话咧，你一路 run 咧。你平時嗰個靜候模式可以耐啲噶嘛？咁但係你平睇片啦， 即係邊一個 program 係令到你係最嘥電嘅？ 係啦，你會耗得好勁噶嘛？係啦，咁你自己人生活裏邊咧，都會想檢視一下咧，乜嘢令到你好似上網咁咧？啲電係用得盡。 可能有啲人會係開會啦，好長嘅會議啦， 或者做一個大 project 咧，今日做咗個 event 啦。 有啲人可能譬如係朝頭早需要駕駛交通工具嘅，例如 即係好要神 揸巴士，係啦，咁佢就可能可以寫翻低我每一日咧嘅工作就淨係要揸長途車嘅，負責做一個車長嘅職責嘅，就係呢一個 職責令到我好攰嘅。有啲朋友咧，佢就可能會係朝頭早嘅時候就已經要準備定鋪頭啊，開門啦。咁佢好多準備功夫係令到佢好攰嘅咁樣。咁啊寫低先。 係啊，可以咧由你今日嗰個檢視下你做咗啲咩先嘅。即係啊，我咁你起身。而家咁样啦，呢个时间开始，到你翻工，到你 即系写咗一日嗰个嘅时间表先。 系啦，嗰、那个时间表，我哋成日话 review 一下，检视一下先。 系， 咁你再望一望咧，你先至可能有时会睇到。 嗯。 哦，喺呢啲活动里边啊，边一啲系令到你减压、放松自己嘅？ 嗯。 有冇咧？ 有。 原来冇啊，大家伙。 lunch time。 你檢視到自己，我冇噶，原來唔怪之得我咁攰啦。 哦，係啊，有啲車長可能佢會寫咧，就係、是、哎呀，我就算食飯嘅時候，我都要喺架車嗰度食啊。 原來我十樣嘢咧、哎、都係同我放電嘅，咁你就會檢視到自己身體點解咁攰啦。我咧有一日咧唔記得帶電話，原來我平時咧用電話咧玩咧都嘥好多神。 是啊，其实而家有啲电话呢，我諗係一个几好大家参考嘅模式嚟嘅。有啲电话嘅 app 呢，佢已经自动呢係佢会设定咗啊，每一个星期有个 report 俾你。佢话俾你听，你今个星期入面呢，你用边一个嘅 app 呢係用得最多嘅。即係例如有啲人可能会用舞劇啦， 即係俾个 report 你。 有啲人可能嗰个 app 会话俾你听，你用游戏嘅 app 用得最多。有啲呢可能会话原来你睇财经新闻，原来你睇边一个新闻嘅 app，原来你是看一些哪一些的网站是浏览得最多的，他会给回一个星期给一个 report 你，那你就可以就好像 Circle 所说的检视了自己、 啊 啊、原来我在这个星期我耗尽了最多的心力呢是在这一方面的、啊哦、 我有时自己写回呢 我平时呢一放晒电呢去哪里充电呢，我就吃一样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咯、 嗯、 一放工我就想着即刻冲去那个地方、 嗯、 尤其是如果我开了很长的会、啊 嗯 我好渣噶，我一 run 咗一日 program 咧，即系真系做活动咧，我就冇力噶啦，我就冇晒电咁样噶啦，我就要去透过食嘢咧去帮自己充电，但系要拣自己中意嘅咯。咁、所以头先讲话先去揾一啲方法去帮自己检视，从而你嗱先至检讨到啦，再帮自己加翻一啲嘅嘢。咁我就建议大家可以咧 set 一个，如果系办公室啦，甚至乎可以邀请埋你嘅同事咧一齐嘅，我谂嘅呢个。有个 table 写自己一人建议一啲、今日要插电嘅活动，即系如果可以插电嘅活动，我建议我哋五日翻工啊嘛，五样啊。当我今日需要嘅时候督咯、例如我之前教过、手指操咁样啦，咁啊写住第一个 item 系手指操、或者第二个系一齐嗌下午茶，即系呢啲系帮自己充电嘅活动啦，系可以好多变嘅。我而家例子啫， 系 阿小白可以加项噶， 系例如捉象棋啦、康乐棋啦，又或者 有冇噶公司 有，例如桌上滑板啦， 啊 OK， 又或者系啦桌上系啦，冇在台上面玩嗰啲滑板啦、例如系陀螺啦， 好劲喎， 又或者系飞行棋啦。如果公司买咗副康乐棋，大家又可以好似打士碌架咁玩下呢个康乐棋啦。 我以前公司有一个日本嗰啲叫咩，即系个有个球。 Kendama， 剑玉。 系啊，我好中意玩嗰个噶。 吓， 咁呢个亦都系一个。 呢个都系，唔系剑玉系，其实系好。 因为你专注可以专注喺嗰度咧，你抽离一下。 系啦，专注真系好紧要嘅。即系譬如我好似我有啲听众中意，即系知道我中意行山啦。咁我喺个山上面跑嘅时候，其实我 系 因为好专注。在个山路，因为你不专注你会电死。 是 啦。咁所以你要好专注在个山路上面。咁你嗰刻我就觉得好放空个人啦。同埋跟住跑完之后你就觉得个人好 relax 啦。所以我跑唔到步只可以跑。因为跑步嘅时候呢我会带埋啲尘俗嘅业务呢喺个脑度不断系咁諗。跟住跑跑下就会我唔想跑啦。我会有呢一个嘅性格。 所以呢可以建议如果你譬如办公室有几个同事一人俾一个，如果我十个同事呢我一人俾一个呢已经有十项囉。好简单你环保啲啦，我哋搵个白波，细细个嗰啲白波。 係。 写 下。 咁、今日需要就唔一定要日日嘅，我今日星期二都仲有啲电嘅。但去到今日星期四呢就要叉电嘅时候呢你就望一望个表揀一样嚟做下囉。咁呢个係一个習慣，你知道有个方法帮自己去叉电。我觉得呢个几好。 都几好。呢、个呢了解自己同埋写出一啲呢自己用乜嘢软件用咩程式用得最多电嘅。咁 就 写返出嚟俾自己知道，有一个检视，了解自己多啲呢，咁就知道自己有啲咩办法。 又可以邀请埋同事一起去插电。 可以应对呢一个负能量嘅问题。 冇错、 好，唔该晒 Cycle。 OK，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 患者都没有接种疫苗，法国七成七人口至少接种了两剂疫苗。国民议会正审议疫苗通行证草案取代健康通行证。总统马克龙接受报章访问时说，政府的策略是严格限制未接种疫苗人士参加社交活动的机会，并誓言要令他们的生活变得困难。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周末早上清凉。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二零二二携手出发，新时代奋斗者。I got that fire.梦想 为新时代奋斗， 只要你是十八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Hello， 我系张学友，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齐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 港台电视三十一，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 大家好，我是林峰，在电视剧《星辰大海》入面饰演商界才俊方恒志，在剧中我会面对职场上的议员讨债，和女主角发展出高低跌宕的爱情，请留意 国剧八三零《星辰大海》，一月十号起，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2017年10月1日举行独立公投，更单方面宣布独立建国，轰动全球。西班牙如何应对国家分裂危机？其他西方国家对分离主义又点睇呢？ 当日公投表决议题只有一个，你想加泰罗尼亚以共和国形式成为独立国家吗？虽然结果有九成投票选民赞成，但是投票率只有43%。时任西班牙副首相德圣玛利亚形容公投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闹剧。 事实上，公投举行之前已经被西班牙宪法法院裁定违宪，被勒令禁止。当局更加调动大批警力阻止违法投票进行。国王菲利普六世批评公投组织者对国家缺乏忠诚。 不过加泰议会无视禁令，更在同月27日宣布独立。西班牙中央政府引用宪法第155条解散自治政府，并接管加泰地区。多名公投发起人涉煽动叛乱罪被通缉。 时任加泰罗尼亚主席普伊格德蒙特逃往比利时，和另外两名加泰前官员获刑事豁免权。 四个月后，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九名加独领袖煽动叛乱、滥用公款等罪成，判监9至13年。法官判词狠批被告，明明知道公投建国是不可能的幻想， 仍然试图用方言来煽动人心。 事件到了2021年3月有突破性发展，欧洲议会以大比数通过褫夺三名加独议员的刑事豁免权。西班牙当局在6月特赦9名加独人士，但是不包括普伊格德蒙特。他9月时在意大利被捕，有可能被引渡到西班牙受审。 值得注意的是，公投独立投票结果并不获国际社会承认。美国强调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领土的一部分。欧盟认定西班牙中央政府才是欧盟唯一的对话伙伴。 法国和德国都认同西班牙中央政府依法接管加泰。加泰的例子说明，在西方民主国家眼中，地方政府搞独立即被视为分裂国家，对分离主义是零容忍。 声音演绎黄天怡私分，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七点十分嘅时间啦，咁啊，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继续陪住你啊吓，咁啊，朝早嘅时间咧，白元豪喺直播室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咁啊，先同听众一齐睇一睇啦。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而家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而家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同样都系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而家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而家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翻到嚟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喺直播室入边有交通组嘅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咁啊，出边咧上学日嘅时候，啲交通即刻要望一望先啦吓。 好啊，咁啊讲个特别嘅封路俾大家听啦。由于有强制检测行动啊，铜锣湾嘅嘉陵街同埋京士顿街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封咗嘉陵街同埋京士顿街啊，咁而家时间尚早啦，咁所以交通咧都尚可以嘅，暂时就未有挤塞。咁但系咧留意啦，呢两个街名咧。嘉陵街同京士顿街要封闭啦，咁再提大家啦，有啲水管急修咧需要封嘅，就系土瓜湾嘅炮仗街去九龙城方向，介乎上乡道至到马坑涌道一段啦，唯一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啊，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噶。咁另外太子嘅运动场道啦，去翻洗衣街方向，介乎花园街至到通菜街啦，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咁隧道方面咧都系恒常嘅车龙啦，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香港单车馆，而路面方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果栏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小白。 嗯，头先听阿 Didi 讲咧，话将军澳隧道嗰啲位置啦，咁啊当然亦都有恒常嘅车龙啦。咁啊，但系即系早前咧，上个星期。到亦都見到有啲嘅報道，就關於將軍澳嗰邊嘅交通情況。 係 咁就話有一個係咪南將啊？將南啊？ 將南隧道。 將南隧道係啦。咁啊嚟緊都係有望喺今年即係係 啦。話就話啦，話就話六月到通車啦。因為之前其實係兩年前，本來係話兩年前即係而家係 2020啦， 係啦，之前係2020嘅，咁但係都延遲咗兩年啦。希望佢真係可以盡快咧，可以疏導到將軍澳嗰啲居民。 係啊，我都希望啊，因為睇到佢之前嗰個叫做裝嵌嘅工程咧，都比預期之中理想啊。係啦，咁佢有啲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啲橋咧，佢係成件組件，即係好似砌積木咁樣啦，大型 LEGO 咁啊，大型積木咁樣砌上去嘅，一路砌咁啊，估唔到咧，竟然間有時香港做嘢真係好快好叻啊！佢竟然間係可以喺一個小時之內咧，將整個嘅橋某一啲嘅路段咧就裝嵌完成，咁啊比預期之中就快。咁希望連埋成條嘅 隧道 啦，其他嘅道路啦，都能够即系砌积木咁样，哇，好快脆咁砌好佢，咁等我哋将军澳嘅居民咧，可以有多个选择啦。 系啦，好似小白讲啦，呢个真系理想，唔知理想系大家想，都想快啲完成。 因为你见嗱，譬如喺屯门嗰边啦，以前如果有啲屯门嘅朋友，佢喺大屿山或者机场东涌嗰边出入嘅话咧，佢哋亦都要经过呢、這个屯门公路，咁啊再经过咧就系汀九桥，咁啊再经过青屿干线咁样入去噶嘛。咁而家有咗屯赤之后咧，你发觉佢哋嗰边即系十几分钟，快非常之多。 系啊系啊，我哋都行嗰条路真系快好多。 十几分钟咧就已经可以去到即系大屿山入边东涌嘅一带。咁你谂下，哇，那个时间真系悭咗好多。呢啲就系便利于香港市民嘅基建，呢、這个真系要继续咧起多啲先得。 系啦，即系呢一个情况。就即系等于我讲过啦，即系三十年前嘅狮隧咯，沙田出嚟得一条狮隧，我朝早咧都报咧，哇塞到不得了，塞到威尔斯。 三十年前你已经极报噶啦， 我听啊，唔系我得，我中意啊，我听前辈，听啲前辈讲啦吓，都塞到威尔斯噶啦。咁你谂下嗰阵时得一条狮隧，点样疏导交通咧？ 系咯， 后屘就好好啦，又有大老山啦，又有城门隧道，呢三条隧道去分流翻沙田嗰啲居民咯，真系唔错噶。 系啦，而家多啲隧道或者多啲唔同嘅行车干。疏导下啲居民，大家有多啲唔同选择啦，快啲去到目的地，悭时间啊嘛。 冇错，慢慢一步一步嚟啦。总之就系、最紧要就系便利到香港嘅市民，大家开心啦。讲开开心咧，阿小白，我琴日咧咪讲九巴嘅， 系啊， 咪派口罩嘅。今日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开心嘅嘢，虽然唔会关我哋事嘅。咁但系咧，中电咧就派100蚊消费券。系啊，但唔关我哋事嘅， 即系唔关交通组事， 唔关交通组事。但我想将开心嘅嘢同大家神光嘅听众分享。點解我話唔關我哋事咧？小白同我就唔應該納入呢三個群組裏面嘅。佢、有群組㗎，即係呢三個群組咧就係低用電量嘅住户客户。第一。第二咧就系享有长者电费优惠嘅客户都唔啱你啦。第三咧就系10000个劏房住户，就呢三类嘅人士咧就可以得到呢个100蚊嘅消费券。 咦？ 系啊，呢三类噶。咁你可能会问我啦，咩叫低用量电啊？咁低用量电嘅意思咧，我打过去问啦吓。佢原来咧就系话一年咧大约系唔用多过3600蚊电费。 哦。 系啊，但系你电费其实咧夏天多唔多？夏天真系好多噶，开冷气。 我妈妈咪得咯。 妈妈系啊，你妈妈唔 我妈妈嘅住嘅地方咧，佢系低用电量，系、 咁佢有份啊。总之系低用电量嘅住户啦，同埋享有长者电费优惠嘅客户。咁当然唔系个长者都有嘅，咁都系会有啲系独居咧，同埋经济上有困难嘅。 系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10000个劏房住户。咁劏房住户你可能问点样分类啊？佢哋原来呢个劏房住户咧就已经系参与咗计划嘅社区伙伴提名嘅，即系例如系有同保良局啊、东华三院 入边某啲名单入边 系啦，某啲名单里边嘅劏房住户咧，所以佢哋都系会收到通知嘅。你知啦，劏房住户你寄翻俾佢可能比较困难啦，咁、所以咧呢一啲嘅合作伙伴咧都会通知翻劏房住户去佢哋嗰度攞咯。咁、其余嗰啲长者电费优惠嘅住户就直情寄俾佢啦。咁同低用量嘅电量，低用电量嘅住户都系就咁寄去屋企咯。所以几好啊， 咁啊好啦，即系唔使话特别自己申请啦。 唔需要， 咁啊电力公司就已经会自己帮你揾翻嗰啲合资格嘅人士，就联络翻佢哋或者寄信俾佢哋咁样。 系啦，虽然你话100蚊唔系好多，但系 都 唔系噶。 系、 啊，对佢哋嚟讲，起码都有少少令到自己开心啲啊！因为你每一样嘢都加价嘅话， 少成多 系啦，加价嘅话，咁你回计翻， 好啊， 回计翻俾啲市民都好啊，系咪啊？多啲优惠咧，对啲基层嘅市民嚟讲，肯定开心事。 好啊， 好 啊，好啊， 即系开心事啊，系咪？ 系啊，朝头早醒下呢啲俾我哋都几好啊。 冇错，虽然唔关我哋两个事啊，小白， 你话俾我听，我都开心啦。 唔系啊，知道有受惠嘅朋友系基层嘅朋友，大家都会好开心噶。 啱啊， 因为系回归翻香港嘅市民系好开心嘅。 好啊，讲得好啊，唔该晒 Didi。咁下次要笋嘢继续啊，话俾我哋听啦吓。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先，早晨阿欧。 喂，早晨小白，今日天气唔笋喎， 系 有少少灰蒙蒙啦。 哦， 琴日都同大家讲咧，天空啊有云彩啊吓，几靓下，蓝天白云都睇得到。呢个系琴日嘅情况，今日点样啊？即系好似头先咁样讲，灰蒙蒙啦、比较密云少少啊。能见到咧，亦都唔太高啦。望去香港岛嗰边，有啲建筑物都唔系好睇得到嘅。咁但系又未至于，哇！有一层嘅薄雾笼罩住香港，又未至于咁嘅。咁今日就睇个温度冻翻少少咁样。咁所以咧，收音机旁边人你咧都要着翻多件衫，唔好太掉以轻心。因为过往嗰几日咧，尤其是琴日啦，几热下噶，即系见到咧街上边咧都多人着短。 可能冇太阳啊，而家会唔会啊？ 係可能都關事，可能太陽出翻嚟嘅時候咧就會和暖少少啦。不過都應該要照道理就用和暖呢個字又啱做啲咯，用熱呢個字就幾匪夷所思，因為依家都係一月頭到、嗯、，suppose 真係應該要有冬天嘅咁樣。 啱嘅，啱嘅。 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好留意住天氣轉變嘅狀況啦。咁、尤其是即係學生哥啦，咁尤其是頭先聽收音機講，即係譬如新聞都會有報話，喂，疫情有機會都會嚴重少少，大家都 feel 到噶啦、嗯、，feel 到即係經歷過往嗰兩年 feel 到。 法國又話有啲唔知係咪新變種啊咁樣，唉、哎，聽到都驚。 係啦，咁總之就大家好好保護自己咯，咁特別係小處着手，即係。就算嗰啲傷風感冒都盡量可以避得就避咯，咁、嗯、所以就即係著翻穩妥嘅衫啊，好好注意保暖啊，多啲休息啊，食得健康啲啊，做多啲運動啊，大概都係咁啦。希望大家2022嘅目標都係身體健康咯。咁啊，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啦，好嗎？ 好，唔該曬。哦，咁啊，出邊嘅天氣方面大致多雲，早上有一兩陣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嘅氣温咧今日係22度左右嘅，吹和緩嘅偏東風。展望未來幾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星期五以及週末早上咧都係清涼嘅。咁啊，頭先阿 O 都話哇，出邊咧有啲灰蒙蒙嘅感覺。咁啊，而家出邊係1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1%。咁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3至4。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噶，咁啊見到天文台嘅九天天氣預報啦，咁啊喺呢個1月12日下個星期三啱七日之後咧，天文台會見到有一個咧就氣温下降嘅指示，咁啊到時又再提一提大家啦嚇，提大家著多件衫。咁啊早上嘅時間19度嘅氣温，聽聽早上嘅晨光大學先。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註冊中醫陳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obby。 嗱 ，Terry 啊，啱啱咧就过咗圣诞节咧，嗰啲好一连串嘅聚会啦，大家可能都食到肥肥地，但系嚟紧咧又要迎接一个更加容易食肥人嘅农历新年咯。 系啊，个个病人都话啦，哎呀，唔系打边炉啦，就 BBQ 啦，咁跟住又话大即系大鱼大肉啦，或者出街食啊，咁样应接应酬都比较多啊。 系啊，喂，但系最近咧，我见到有一个字眼咧，好安慰到一啲觉得自己食肥咗嘅女士同埋男士嘅，就系话咧，原来有一样嘢叫做虚肥，即系唔系真系肥嘅，其实系咩嚟嘅啦吓？ 其实咧呢、這个虚肥啊、实肥呢一啲咧嘅，我觉得都系啲好似啲广告术语咁样啦，咩肥菌、瘦菌啦、啊。咁但系其实喺我哋中医嘅角度嚟讲咧，了解嗰、那个肥胖咧，即系可能咧其他人嚟知道噶。嗱、嗯，因为咧肥胖好多人会觉得，哎呀，我唔食咁咪会瘦咯。但系咧唔食咧系更加肥噶、哦。 嗯，点解咧？ 嗱，肥胖系咩嚟咧？喺中医角度咧，肥胖就系一啲痰湿啦。咁咩叫做痰湿呢？就係呢，我哋身体入面呢本来就有啲气血啦，就係、是、我哋全身都有气血啦。咁、 嗯、 血呢就係、是、一啲叫同埋津液呢係互相可以转化，即係都係类似液体嘅嘢嚟嘅，好有营养，你可以简称为好嘅水啦。咁如果呢当我哋呢嗰啲气呢即係唔够劲啦，唔够推动力啦，咁嗰啲水呢就唔喐啦，即係好似一潭死水啦。咁冇生命力嘅水咧，呢啲就叫做痰湿啦。 热 啲咧就系痰，即系稀啲咧就系湿。咁痰湿痰湿就啲垃圾水啦，佢冇生命力就污水啦，死水啦。咁呢啲位置积埋喺边咧，就积埋喺肚腩噶嘛。常见第一样嘢，肥就肥喺肚腩先噶嘛，系咪先？啊，点解咧？因为嗰个脾胃嘅位置就系喺嗰个即系肚脐。肚脐附近的位置咯，即肚脐上上地就是个胃啦，跟住肚脐下面咧就即系有肠啊嗰啲位置，咁所以都系啲腹部啦。咁所以嗰个当啱啱消化完嘅嘢，即食物落到嚟个脾胃，咁消化完处理完啦，唉啲垃圾未咁及时拎走嘅时间，佢就会积咗喺度啲，咁就所以一肥就肥喺嗰、那个即所谓中间肥胖啦，肥咗喺中间先啦。咁呢个肥胖原因咧就嚟自于脾虚。咁我唔知道系咪广告术语就话因为咁就叫虚肥啦。 嗯。咁虚肥嚟讲，如果真系好似 Terry 所讲，其实只系积咗一扎嘢喺个肚嗰度嘅时候咧，系咪即系话排毒？如果得意嘅话，就可以减到肥咧？ 你讲得好好啊！嗱，因为头先讲一潭死水嘛，即系一啲垃圾嘅嘢啦。咁、所以第一样嘢，我哋要减肥就梗系要拱走啲垃圾先啦。 系。 咁拱走垃圾嗱。排便畅通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每日去排便，即是说每日将垃圾排清，排了它，所以 有洗手间去好重要啦。咁而第二样嘢我哋都要呢有返啲气嘅，个气要够劲先得嘅。咁、而点样有气呢，我哋就要健脾胃啦。健脾益气呢就係、咁样嚟嘅。咁好啦，咁健脾益气系点样呢，咁我哋常见如果呢开中药嘅话，梗係白术啦、茯苓啦、党参啊、人参啊，呢一啲都比较常用啦。咁、但我哋日常飲食嗰度点算呢，咁我哋呢最简单的一样嘢，我哋去家家都会有嗰啲咧，就叫陈皮嘅。咁陈皮点解好呢，因为陈皮咧，佢系有一个咧系理气啦，仲有一个化痰嘅作用喺当中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去，譬如话佢自己好肥嘅话咧，其实就可以饮下一啲嘅保利茶，加少少陈皮。 系， 咁就陈皮保利茶啦。咁呢个呢都好常，即係大家都好常会飲到嘅嘢嚟嘅。因为保利茶都会消滞，即係消一啲垃圾。咩叫滞呢，就係啲痰湿停滞咗喺度，即係湿滞啦。停滞咗嘅嘢喺度。咁所以呢个都係可以係一个平时可以飲嘅飲品啦。就係姜啦。咁好多时呢，如果真係有留意到我哋即係成日去倾偈都讲话姜好重要㗎，好多嘢都去飲下姜茶啊咁样。咁点解姜又咁重要，因为姜呢佢温中啊。温中间，中就即中间嘅意思。即係佢有暖返中间嘅作用喎。咁所以呢我成日叫啲patient 啦，或者朋友都係啦，你譬如煲汤你加两片姜啦，你其实炒菜都加姜啦，反正加两片又唔会话好辣嘅。咁加姜有啲咩作用呢，亦都係暖返中间囉，咁你都有健脾胃嘅作用。咁如果脾胃好呢，咁我哋呢肥胖嘅机会都减低啦。 咁头先就讲咗有啲嘢可以令到我哋去咗啲痰湿啦。咁有冇话其实食啲乜嘢呢係最容易聚焦呢啲痰湿嘅呢， 嗱就係、呢令到个脾胃加重负担嘅食物。乜嘢呢，就係、人工添加嘢啦，因为呢啲唔係自然嘅嘢呀。咁譬如话啲零食啦、冻嘢啦，咁佢要需要嗰个脾胃呢加倍力量啦去做嘢喎。咁如果係本身个脾胃已经弱㗎啦，你仲要去勤力啲，叫佢辛苦啲，咁佢咪做唔到囉。咁所以呢生冷冻嘢呢，我哋中医成日都叫病人你唔好食呀，就咁解啦。 Terry 剛才跟我們講了關於食方面，很多時候減肥大家的認知就是覺得要配合飲食又要配合運動，那有沒有些運動是真的可以幫我們去走這些痰濕或者少些積聚痰濕的呢？ 的好，我覺得非常之好啊！我們呢大家都會知道，譬如坐在辦公室啊、office door 呢，都容易呢即系个屁屁又大啊，肚腩啊， 坐得多， 系啊，真系啱嘅，因为我哋唔喐啊嘛，啲嘢咪积聚咗喺度咯。咁所以我哋咧第一样嘢，大家都好中意而家戴一啲嘅智能嘅手表咧，都会提啊，每日步行一万步嘅。其实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提醒，因为我哋步行咧，其实系比跑步更加好嘅喺放松嗰方面。因为当我哋跑步嘅时候，你留意啊，我哋其实好容易咧手啊脚会缩埋啊去跑嘅。其实某程度都是比较紧张，而呢我们去散步的时间呢，你整个人膊头要放松到的，慢慢行呢其实是一个放松，当你放松的时候呢，气血就流通得更加好、而呢我们行得来当然就不要赶头赶命，哎呀应该又要去哪里拿东西啊，应该又赶紧回去啦，即是保持一个轻松的心情去行呢。如果每日呢其实你连续行呢三个字至半个钟啊，尤其是开头的时间呢，咁慢慢成为一个习惯呢，你越行呢第一脚骨力越好，同埋一啲气血行得好好啦。行完之后呢，如果天气热啲就会微微嘅汗出。嗱，出汗呢都系一个所谓排毒即系排垃圾嘅方法嚟嘅。咁所以呢亦都可以帮你瘦啲㗎。 所以大家即系如果咧都想把握时机咧，喺新年嘅时候着靓靓之前，都有一个更加 fit 嘅身形咧，不妨除咗话真系要减磅之外咧，都要去下湿下。原来呢啲虚肥咧就可以咁样去走咗佢啦。 系啊，我哋咧都系食得健康，又加上一啲运动嘅时间咧，咁就唔怕咧，即系去打边炉啦。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啊 ，Bobby，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好啦，7:27嘅时间。 系啊，头先咧就出去帮大家睇过天气啦，再睇埋北京方面嘅天气咧，都好翻好多。嗯、上年咧，2021年咧，北京嘅优良天气咧有288日。 喂、欸，好好、 啊。系啊，咁因为你都知道啦，之前都讲话北京方面 就雾霾雾霾咁样，跟住话灰尘灰尘咁样。 系啦，依家 又话沙尘暴咁样。 成功咧演进咗啦吓，咁啊见到蓝天啊， 咁 啊网民都话咧 呢个天坛嚟呢张相系嘛？ 系啊，咁啊佢。网民都揾咗2014年嘅天坛啦、啊，去对比咧上年2021年嘅天坛。 哇，差好远、 啊！ 系2014年嘅天坛咧，系好多雾霾喺度，灰灰蒙蒙咁样嘅。 系啊，但2021已经变咗蓝天白云。 系咯， 咁亦都确认唔系 P 图嚟嘅，大家放心，即系唔系话喂系咪修图啊咁样，系冇嘅。咁因为睇翻北京市方面咧，个空气质量咧真系有明显嘅改善啊，特别喺嗰啲 PM 十啊，同埋 NO 二啊嗰啲水平咧就持续达标咁样啊吓。咁因为就呢个智慧城市啦，再加环保咧监管嘅新模式推动底下咧，系可以见到咧立竿见影嘅成效。报章系咁形容啊， 啱啊！我自己都觉得咧，即系国家首都啊，如果能够空气好嘅，咁大家梗系会爱多啲啦。 系啊， 今日系1月5日，星期三，农历12月初三，24节气之一嘅小寒，适宜嫁娶、祭祀、沐浴。裁衣、出行、理发、迁徙、布足、入宅、随服、成服、安葬、入殓。 今日好似好过琴日、哦， 开心就好啦。今日忌造屋、开市、动土、破土， 知道啦， 轻松啲。今日都系国际雀鸟日。 我会尝试欣赏同埋了解唔同嘅雀鸟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7: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进一步调查发现，初步确诊外佣的雇主和另外8名曾经参与同一跳舞活动的人，今个月2号登上邮轮海洋光谱号参加公海游，原定听日回程，中心已经要求船公司先将这9名密切接触者在船上隔离，他们在船上检测结果初步呈阴性，中心亦都要求邮轮提早在今朝回程。邮轮抵达启德邮轮码头之后，政府会为船上大约2500名乘客同埋1200多名嘅员工进行病毒检测，9名密切接触者会送到竹篙湾检疫中心。被列为受限区域嘅屯门翠宁花园第二座以及铜锣湾京士顿街东宁大厦，朝早完成强检行动，冇发现阳性个案。由于本港发现怀疑带有 Omicron 变种病毒的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当局向屯门翠宁花园第二座大约985名居民进行检测，没发现阳性个案。政府亦都派员到访大约350户，当中大约15户没人应门，当局会跟进。另外在铜锣湾东宁大厦的强检行动，大约150名居民接受检测，没发现阳性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55户，当中大约10户没人应门，当局会跟进。法国新增271,68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创单日新高，再多297人死亡。全国目前有超过20,000名新冠患者住院，深切治疗病人当中72%感染新冠病毒，大部分接受深切治疗的新冠患者没有接种疫苗。法国77%人口至少接种了2剂疫苗，国民议会正审议疫苗通行证草案取代健康通行证。总统马克龙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政府的策略是严格限制未接种疫苗人士参加社交活动的机会，并誓言要令他们的生活变得困难。立陶宛总统努塞达承认容许台北当局以台湾名义在首都维尔纽斯设立代表处是错误。努塞达接受当地一个电台访问的时候说，错误并非设立代表处，而是在于名称，之前并没有和他协调。他说代表处的名称成为关键因素，现在强烈影响立陶宛和中国的关系。努塞达说，

位于北苏门答腊的棉兰，人口超过200万，是印尼第三大城。虽然印尼是以回教为主要宗教，不过在北苏门答腊就有很多基督教徒，人数之多可以说是印尼各岛之冠， 所以到处都可以见到基督教堂。其中多巴巴塔克教堂就是印尼最大的基督教堂。 来到棉兰，多巴湖亦都是其中一个不可以错过的景点。它有三大，分别是东南亚第一大湖、印度尼西亚最大淡水湖，还有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山湖。 多巴湖位于北苏门答腊省北部海拔900米的高原上面，距离棉兰市大约185公里，是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 多巴湖是因为火山喷发而形成，湖长100公里，阔30公里，最深处可以深达450几米，面积大约是1700平方公里。 多巴湖附近居民多数都是巴达克族人，他们住的船型长屋全部是用木材搭建，一粒铁钉都不需要用到的。 大门通常会以红色、黑色和白色为主要色调，分别代表血液、死亡和天堂。另外他们都会在门口画一只壁虎，象征保护一家人的平安。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40，室外气温而家19度，相对湿度77%。今朝早咧问下钟哥同埋阿 O 即系回想翻以前读书嘅时候咧，你中唔中意上美劳堂嘅咧？ 中意。 美劳啊，你有美术天分吗？ 有噶， 有 噶， 佢都系个 artist 嚟噶嘛，实有嘅。 我画画攞过奖噶，系、啊，喺呢一个我如果我冇记错个名啊，如果我冇记错个名，好似系全港儿童绘画大赛， 哇！全港添， 全港噶，我攞过亚军噶， 哇！ 亚军啊，系啊！ 喂，你画咗啲咩啊？ 画咗只老鼠， 是 但系嗰啲卡通形式嘅老鼠，即系卡通咗，但系唔系而家主题乐园嗰只吓， 即系唔系叫米奇嘅， 唔系嗰只 创作角色系咪啊？ 我仲记得戴咗一顶好大嘅，好似嗰啲墨西哥嗰啲帽咧，但系我仲游咗绿色咁样，我就记得最近咁样。 你睇细个嗰啲辉煌史，记到而家全港。 冇啦，你唔记佢啲记咩啊？ 冠军系画咩啊？ 梗系唔会记佢冠军系画咩啦？ 够威啦 ！系啊，冠军画咩嘛？原来佢唔系画老鼠，系画老虎咁样系嘛？都系老咁样， 冇相干嘅，得啖笑开心下咁样。 但你又冇向呢方面发展嘅？ 哦，冇、啊，因为好老实讲啊，其实我有认真谂过嘅。最后我喺一次验身报告里边咧，即系唔使咁担心。喺一个验身报告里边咧，我发觉我系有色弱啊，即系我唔系又未至于去到盲，即系唔系色盲，但系色弱，对颜色嘅处理咧系会即系真系比大家都可能系弱咗啲嘅， 真唔知喎， 系啊， 而我不知道梁明忠呢一件事喎， 系啊，咁所以我对颜色嗰个敏感度低啊嘛，咁变相我就如果我再系画画咧，都唔系有啲咩好突破性嘅发展， 系阻碍咗。喂，但系其实咩？即系做嗰啲美劳啊、劳作咧，都唔净止画画，好多嘢搞噶嘛。即系你有 纸黏土 啊、陶瓷啊。 哇！呢个我最中意啊！ 有最中意， 但系我攞 佢真系被影视耽误咗嘅艺术家。 唔系，我都觉得，我都觉得有啲系。 唔系每一样嘢都要攞奖嘅，可以为兴趣啊。纸黏土班都系细个咧喺嗰啲社区中心咧常常参加嘅兴趣班嚟。 系啊， 整嚟整去都系嗰啲。 我唔系，我记得有一次即系又系初中时代咧。咁嗰阵时除咗有美劳班之外，你一定有即系去到中三嘅时候，咪有 chemistry 嘅，即 系 有化学嘅。你仲记唔记得？如果我冇记错啊， 有一啲物質，我唔敢肯定叫咩名，我費事亂講啊。咁上化學堂嘅時候會俾你哋試噶嘛，咁就俾少少嘢一點咧，即係點著佢之後就啪啪啪啪啪，好似啲煙花咁樣嘅，即係呢一個啦， 有啲咁嘅嘢，有啲咁嘅物料啦，係啊。 咁跟住咧，我哋上美露堂嘅時候做咩咧？咁我哋嗰日咧就啱試做嗰啲黏土啊， 係。 咁跟住咧，我哋就同化學堂個老師咧就叫做 crossover， 係。 咁我哋用黏土整咗個火山，幾大嘅，然之後將嗰啲物質咧就放喺個頂嗰度，跟住乾咗之後啦，即係當然係乾咗第二日之後咧，就將嗰啲物質放咗頂嗰度，一點，噗噗噗噗噗，就整到好似一個火山爆發嘅現象咁樣嘅情景出嚟， 又攞咗獎啦！ 啊，呢個冇呢個學校自己玩嘅 嘛，以為攞咗創意年度創意大獎， 咁咧呢個咧就係即係令到讀書嘅時候咧，你會對研即係geography 嘅時候，哦，原來火山係咁樣嘅，跟住你用美露堂去呈現佢出嚟啦，再加埋少少化學嘅學識咁樣擺埋一齊，哦，你就做到呢個現象啦。 哦，即係活學活用啊， 活學活用 啊，喂，你咁樣聽落去咧，其實阿鐘哥都幾好，即係細個咧，所有嘢都係即係自己落手搞嘅。因為咧，你即係而家聽翻好多家長講，或者你睇新聞都好啦，即係嗰啲討論區咧，好多家長都話嗰啲勞作咧，而家都係佢哋做噶嘛，即係話就話係親子勞作啦。咁但係老師俾嗰樣嘢，或者即係開出嚟嗰樣嘢咧，其實即係小朋友都冇乜辦法可以做得到嘅。 所以題外話講完少少，嗱呢一代嘅小朋友佢哋嘅一啲叫做勞美堂嘅功課。就是家長做啊，咁即係話而家呢代嘅小朋友唔識做啦。咁佢哋大個咗之後，佢哋點樣幫下一代做咧？ 係， 佢哋唔識做噶嘛，但係啲功課一樣要照交噶。所以咧，我敢推論啊，即係大膽地推論， 遲啲冇噶啦，係嘛？ 唔會喎， 點解啊？ 會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公司開採出嚟咧，就係、是、我幫你 專 幫人接啲小學或者幼稚園嘅功課嚟做咯。 不係你，我講翻轉頭，我細個咧，我都好中意自己做嘅，但係有時我媽咧，即係見我做到好夜，即係或者佢砌一嚿嘢，即係有時唔係淨係畫畫噶嘛，砌一嚿嘢砌到好夜嘅時候咧，佢都會唔忍心，就會帮你啦，我出手帮你整少少啦，咁样嘅。 你妈真系好。 系啊，咁攞到翻去咧，其实老师系睇得出嘅，即系佢会问：咦，呢、這个咁靓嘅，你屋企人帮手噶？ 分得出啊？ 会分得出的。 我爹哋妈咪从来冇帮我做过呢啲嘢，所以我冇经历过老师睇得出呢样。 你阿妈都好啊，你 唔系你老师成日睇得出，所以冇问你咯。 唔系，我觉得几好啊，其实即系自己做翻，不过同埋咧美术堂咧好少俾超低分嘅、除非你交唔交功课咯。即系你意思佢点都会俾个 C 你啊嘛。即系你都知美术涵养呢啲咧。真係好講天分， 同埋創作呢啲嘢好主觀嘅。 我真心覺得美術咧，或者藝術嗰個細胞咧，冇乜太多後天嘅、我真係覺得、 我都同意。 運動天分咧，我都覺得有啲係後天。 可以操啊， 係啦，因為運動項目有好多唔同嘅品種噶嘛，即係譬如桌球咁樣，佢講求嘅係專注力，即係體能當然都要啦。咁但係同你真係跑喂馬拉松嗰一種體能係兩件事嚟噶嘛。咁所以即係有好多嘢都可以後天，但係美術咧就難啲後天。我啲同學咧即係核突咗一世人㗎，即係佢 邊方面先個樣定話？ 譬如咧， 个样可以后天， 系啦，样又可以后天，即系佢咧，着校服咧又唔烫啦，跟住又肥晒啲衫出嚟啦，跟住啲袜咧永远都系松嘅，嗰啲袜头嗰啲咧， 即系着晒松晒都唔抌咁样 啊！你了解翻我读男校嘅、咁我读男校其实好少可以睇到啲人只脚啲袜系松嘅。即系你唯一坐喺度嘅时候，你个物头先会露出嚟啦。你都俾人睇到系松咧， 好核突啦。 有啲核突，我都唔系太执整嘅人嚟，好老实。佢可以污蔑咗一世人， 即系到而家都仲系咁样啊！佢大个咗个物头都仲系松嘅。 都系唔不收边幅咁样噶咯，系啊。不过佢系一个伟大嘅人嚟， 哦，得啦， 几伟大嘅人。 好啊，即系你哋啲阿爸阿妈算好啦，即系阿 Kitty 啊帮你手啊 ，O 就唔会话你啊。我哋以前细个唔做功课咧，换嚟嘅啫一句。都话你噶啦，叫你一早做又唔做，嗱而家讲啦，跟住咧就走咗， 就走咗，抌低一句系嘛？我点解咁讲咧？因为见到网上面咧又有一啲讨论区咧就放咗一个最新嘅功课上去，就系、是、亲子功课嚟嘅，咁、就系 K3 嘅小朋友，即系都未读小学啦，咁已经有劳作班啦，咁要做咩咧？要接40纸壳，首先咧。我自己都唔识接纸壳，即系我接纸亦都系好差嘅、我星星我都唔识接嘅。咁佢咧就话要用接40只纸壳啦，再用一啲石仔啦、木条等等嘅材料咧去整鱼缸。 咁你就拗头啦，又要用木条嚟到整鱼缸咧。咁咧，阿妈就觉得好崩溃。 但系呢个系咪智力题嚟噶？ 应该唔系啊。佢话呢份功课叫做《美丽的鱼缸》，即系每次都 有纸壳嘅。 系啦，要有纸壳嘅。咁佢话咧，佢话需要用老师俾嘅材料。老师俾咗咩你咧？俾咗石仔啦、木条啦、小贝壳啦、纸条啦、画框啦，同埋万能胶水。咁就叫你咧整一个鱼缸，就带翻去。系啦， 咁即系真要好有一个联想力，你先至可以做到呢啲嘢出嚟啊！ 系嗱，咁阿妈咧最后佢都有做到嘅， 就喺金鱼街， 唔系啊，佢而家有晒嗰啲材料俾你啊嘛， 就买咗个鱼缸，跟住再将头先嘅物品放晒入去， 俾晒啲物件你啊嘛。 系啦，嗱，咁阿妈咧就话佢自己咧都即系影咗张相摆上网，佢就好用心咁样将啲石仔同埋纸条咧黐好，由咗咧渐变色嘅蓝色咧做背景。咁头先我讲咗40只纸壳咧。就是另一个功课嚟嘅，咁阿妈咧就真系帮佢接咗40只纸壳，咁但系咧 即系两样嘢嚟嘅， 系啦，咁但系咧其他家长咧都即系纷纷喺度即系讲翻佢哋平时嗰啲苦况，即系佢话。诶、hey, ，我做啊，咪又系俾佢攞翻去威咁样，系、啦，咁所以其实都几多家长遇到呢啲情况，然之后咧就即系作出一个控诉，希望即系呢一啲美劳堂咧就唔好再搞啲咩亲子嘢啦咁样。 控诉即系控诉唔好搞亲子活动咁样。 即系呢啲亲子劳作啊，佢话其实到最后咧，佢系冇亲子嘅成分喺度，不得止啊，即系家长亦 只有亲系嘛， 系 只有亲没有子咯， 系咪得纸张个子咯？系难为了妈妈。 边个提出先？系输开嗰啲学生。生嘅家长提出，因为唔想再输啊，因为佢哋而家输唔系输个细路啊嘛，系 自己输， 自己输咗啊嘛。 但系赢咗你都唔想下次再搞啦，我估、一次就搞 了。咁但系如果次次好似正话嗰个佢提嗰个话，喂，我次次都系自己个最靓咁样啊。如果佢系每一次都喺课堂里边攞 A 嘅，我谂断估佢都有一种虚荣噶嘛。 即系阿妈， 阿妈系个家长啊， 唔使翻工咩？ 镜子一笑去自勉，靠着低喊。 自在经得起能重来，发掘我优点，我等着我那未来，面带更自信的脸，安抚我别太眼前。 7:53，听过黄淑曼之未来的我啊， 始终咧就快去到呢个农历新年嘅时候咧，咁啊，我哋作为人哋爸爸妈妈，即系派利是嗰批人士嘅话咧，咁啊都应该要谂一谂啦，啊，换银纸啊，或者各样嘢。不过咧，其实由而家疫情啦，上年都已经开始咧，见到金管局咧不断呼吁大家用呢个电子利是。 嗯、 但香港咧，有冇发觉其实唔系好推到呢一个电子利是嘅风气？因为佢有个好大嘅问题就系咩咧？当我哋一揿呢一个譬如成日食饭 A A 制嘅时候，一揿个电话嘅时候，你已经知道个银码啊嘛。咁如果你用电子利是派嘅时候，其实都系一样噶。其实都是譬如我俾20蚊你，咁你就即刻一见到嘅时候，哦20蚊咁样， 咁你咪俾多啲咯。 你以为你唔知咩？即就算你收实体嘅利是， 我都即刻去厕所照噶咁。 咁但系你第一眼你唔会见到嘛？起码你喺收利是嗰一刻，你唔会知道第一时间。 但我去完厕所出翻嚟，我已经个面色咩啦？ 一沉一沉定还是一有个喜悦咧？睇就知噶。 呢个又系我哥教嘅，细个嘅时候咧。有好多姨妈啊、姑姐啊嗰啲嚟派利是，跟住佢拱我入厕所话：你照下呢两封，你照下呢两封。 如果知道系面色一沉嘅点啊，俾面色人睇。 唔系出嚟话翻俾佢听几多钱咯？佢惊捞乱，佢惊拆嗰时唔记得啊。 咁你会唔会拆完之后即刻即系见到呢封大啲嘅，对嗰人即刻好啲嘅？ 咁啊唔会，其实细个都冇咁冇咁屎攰嘅。 食多几件萝卜都系要， 大约估到嘅，即系边一个辈份嘅人或者边一个关系。佢俾幾多錢利是，你大約推算到噶嘛？唔會突然之間俾開10蚊就變咗俾100蚊嘅。 係，不過而家咧，我成日覺得咧，著重咗呢一個衞生嘅關係咧。咁本身新銀紙已經又話唔環保啦，好耐之前已經講，跟住而家亦都即係近呢幾年多咗好多香港人就用一啲叫做半新鈔嘅銀紙，係啦，即係佢唔係全新嘅，咁但係佢 keep 得好好嘅，咁亦都銀行咧會俾大家兑換，咁亦都係用呢一個封利是之用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即係睇翻原來世界上有好多唔同地方，包括內地都一樣，佢哋如果喺派利是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幾習慣係用呢一個嘅電子紅封包噶咯，即 係 電子利是噶，因為佢哋個文化已經同我哋不一樣，就係咩咧？佢哋完全係唔介意我即刻收到嘅時候咧，譬如20蚊、30蚊，佢哋即刻咧見到個銀碼，佢哋完全唔介意。呢個就係我哋同佢哋嗰個文化最不一樣嘅地方。咁同埋咧，因為佢哋咧有啲嘅即係已經進化到咩咧？譬如我哋去人哋結婚擺酒，咁我哋要俾人情啦。咁我哋都仲係會用個信封，靚靚信封入起佢，做個人情，跟住寫翻低個名咁樣嘅。咁但係原來佢哋都已經咧係用，都係一個 QR code 嘅啫。 嗯， 一個 QR code 一嘟嘅時候咧，其實已經又係俾曬錢。 就算你哋而家即係除咗我之外啦，我冇啊嘛。你哋有好多電子付款嘅方法㗎嘛，用個手提電話咧， 係啊， 你俾我啦，跟住你嘟一嘟，俾個 number 你，已經係俾咗錢佢㗎啦嘛。所以你俾利是其實咪咁樣，好快手你已經可以做到㗎啦。 係啊，而家咧佢多咗好多唔同嘅function 啊，我指就係俾利是方面啊，即係電子利是啊。咁原來咧有好多唔同嘅公司佢哋都搞盡腦汁啊，即係例如話可能呢一封嘅利是，當你派嘅時候咧，咁有好多唔同古靈精怪方法嘅。例如我要知道你電話號碼啦，有啲又話我唔想你知道電話號碼嘅，又而家有啲 shake shake 佢噶嘛，即係搖一搖，大家搖，跟住我就揾到你啦，話鐘哥見到你撳掣，咁我又可以俾利是你嘅。同埋佢哋咧，其實即係電子嘅都係睇你點 set 嘅啫，因為香港嘅傳統文化咧，始終都係覺得喂，如果利是即刻喺人哋面前拆，好似冇乜禮貌，或者你俾人知道幾多錢，又好似唔係咁好意思咁樣，係啦，咁所以佢哋就話到，不如咧將呢一封嘅利是就變成 set 一個嘅時限。即係時限，即係咩咧？其實呢個大家都可以諗。 即係八小時之後你先至可以開啟咁樣啊！ 冇錯啦，八小時之後，或者你直頭 set 咯。阿媽有冇教落話幾時先拆利是啊？初七啊，人一定係15咁樣，即係各處鄉村各處嚟啦。 咁耐 係啊！ 正話 Kitty 講佢當年都係要即刻入廁所， 佢嗰啲啊霹靂啦， 仲話初七之後 偷睇下啫，都未用。 嗱個 terms 唔同喎。 你嗰个系偷睇，你未正式拆嘛？ 我未拆系啊， 系啊， 我照下啫嘛。 系啦，照下啫。 喂，呢 个 唔得啊！就算你真系 set 咗个时限咧，你只不过系早啲俾人背后闹你，定还是迟啲俾人背后闹你？ 会唔会其实可以系唔知埋嗰个金额咧？即系如果 set 嘅时候、例如我收咗一扎利是嘅，帮我姐姐收咗利是之后咧，咁如果我收咗喺电话入边啦，咁、然后初七或者十五嘅时候咧，我一揿嘅就系解封咁样，呜咁啊，全部咧就净系写话有边几个。我咧系有派过利是嘅、就唔会特别写个银码出嚟。 咁但系你呢个设定咪完全企咗喺派利是嗰个人个角度出发咯？ 收利是 我作为收利是嗰、我觉得即系个名啊，同埋嗰个银码，即系清清楚楚标咗出嚟，我觉得几好啊！ 即系大伯就俾咗一百， 一百 二叔啊俾咗五十，你知道啊？ 小伯啊俾十蚊咁样， 知道先得。 喂，我可唔可以俾一百嗰个啊？ 我就成张嘢编出嚟啦咁。 我就话，如果你真系俾十蚊，咁又唔俾人哋即刻知嘅话，其实只不过系迟啲俾人闹，定还是早啲俾人闹啫嘛？我即刻知，我咪早啲闹你咯。我迟啲知，我初七之后先闹你咁解啫嘛，系咪先？其实都系最后都系闹你噶。 但系气氛咧，你觉得其实电子利是唔得咩？ 得嘅，不過咧我 你諗下喎，嗱，譬如我同阿鍾哥拜年嘅時候啊，恭喜發財，恭喜發財咁啊，咁我隻手咧拎住個電話搖下搖下咁啊，你又派俾我，我又收緊，咁、其實都係一樣嘅啫喎。 呢個一定係大勢所趨嚟嘅啦，我覺得唔會再有實揀錢嘅，一定係大勢所趨嘅啦。咁但係始終譬如話我哋呢個年紀或者你哋呢個年紀都係嘅，由細到大都係想實揀揀有封利是啊嘛。你哋嘅下一代咧，可能就已經冇咗呢個諗法嘅啦。但 係 而家都仍然係希望實質地揸喺手度，即刻偷睇下幾多錢嗰、個諗法啊嘛。 咁但係環保啲啦，有少啲利是封啊咁樣。不過即係如果係咁咧。職場拆人情呢家嘢就真係指日可待㗎啦！你變咗去飲嘅時候咧，就唔係封人情啦，就咁搖一搖咁樣，跟住即刻睇到五百蚊。 有冇搞錯？呢度收八百嘅喎， 準備唱錢過年啊！大家 係啊，預備定啦。 九四英鎊10.546，瑞士法郎8.509，澳元5.644，加元6.135，新西蘭元5.315。欧元是8.795，每百元兑港元6.71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7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91美元，卖出1814.66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埋周末早上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城门隧道啦。咁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有车龙排到去美林村嘅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咁但系车龙咧就未消散嘅，龙尾排到去美林村。咁另外由于受较早前嘅强制检测行动影响啦，咁而家介乎告士打道至到嘉陵街嘅一段京士顿街仍然系全线封闭，咁但系嘉陵街咧就重开，嘉陵街重开，京士顿街咧就仍然系封闭噶，介乎告士打道同埋嘉陵街一段。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挤塞，车龙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黄隐书院。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圣佐治大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马场。

八点十一分啊，钟哥同 Kitty 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啊，今日咧不如先讲下啦，嗱，港股咧今年啊第二个交易日，即系琴日咧就好淡增持啦，恒指高开咧125点啦，就报23400点之后咧反弹就冇乜力量，最后收市升啊，升15点咁啊，险守十天线呢、這个就系报章嘅标题啦，咁啊 Kenny 关于港股方面嘅睇法又有冇啲唔同啊？同琴日 有做好啲咧，就成交增加翻嘅。 系啊，系啊，有北水。 咁呢个咧，系啦，有北水。咁呢个就好啲，因为之前咧，如果大家记得嘅话，都得几百亿啫嘛。咁、但系就琴日真系1100几亿啦。咁就成交方面增加嘅情况之下嘅话咧，咁其实就气氛好啲。咁同埋就啲股份方面咧，就似乎嗰个交投都活跃翻啲。不过咧就最主要咧新经济类股份方面咧，除咗阿里巴巴好啲之外嘅话，其余都仲系一啲即系沽压喺度嘅。咁所以变咗个指数方面咧就唔会太过靓仔咯。咁而家就喺个20天平均线度增持咯。咁但系上边咧其实都有50同埋100天平均线咧都系压住咗落嚟嘅。咁大概系两万呢个系4000几点嘅水平啦。咁所以暂时我觉得就个走势方面咧，都叫做係未必有太大嘅即係轉機住㗎、叫做穩定少少囉。 咁可能真係要即係入冬啊，大家要補下身啊，個股市都要補一補身啊。如果唔係冇力啊， 係冇力啊， 冇力向上咁樣啊。咁琴日我同個朋友傾偈咧，咁我就係講我哋呢啲年紀咧，喂唔好睇得個市咁緊啊，心越少都頂唔順啊嘛。諗住買啲咧高息啲嘅股，咁就即係收下息就算數咁樣啦。咁佢又問我啲咩？正想問我嘅時候，我諗住提議咧，佢話我唔係問你啊。你可唔可以翻去問一問阿 Kenny 啊？阿 Kenny 俾啲提議，咁我就當然而家即刻問一問 Kenny。Kenny 有啲咩睇法咧？如果我淨係想譬如話高息收下息就算數嘅，有啲咩提供咧？ 嗱，其實咧，我哋之前都介紹過好多次啲高息類股份嘅。咁如果睇收息嘅角度嚟去睇嘅話，最緊要睇首先睇間公司方面啦，係咪有一個穩定嘅現金流啦，係咪有一個穩定嘅盈利先？因為大前提之下嘅話咧，佢如果自己都冇一個穩定嘅收益或者冇穩定嘅現金流嘅話咧，佢何來會派到息俾你咧？咁同埋佢派就算有穩定嘅現金流嘅話咧，究竟佢會唔會係話穩定地派息俾你咧？咁呢個又好睇翻個業務上面嘅性質㗎啦。咁譬如佢係一個收租股嘅，咁理論上個現金流都穩定嘅，但係佢有時可能咧就會攞嚟話要起即係發展新嘅物業啊，或者新嘅項目嘅話咧，咁可能就會影響到佢個派息嘅情況嘅。咁所以變咗咧個業務性質都會有影響嘅。咁一般嚟計嘅話咧，其實我哋成日推嗰啲高息類股份嘅話咧，就推啲咩咧？同公用事業有關嘅。因為公用事業呢啲嘅話咧，譬如你水電煤嗰啲好穩定噶嘛，即係你唔會突然間無啦啦一個月就暴升一個月暴跌噶嘛。咁同埋佢現金流係即係會坐到即係就收錢噶啦。咁同埋亦都係佢個 capex 未必會太大咯。咁所以形成咗咧，就呢啲股份方面咧，佢哋嘅派息就會比較穩定啲嘅。咁同埋咧你而家揀收息股其實都係啱嘅選擇，就係點解咧？因為我哋之前有講啦，而家其實主題咧就要抗通脹。咁呢啲公用事業嘅話咧，一般都係有個天然抗通脹嘅能力嘅。因為諗下，當通脹上升嘅話咧，第一件事佢係加你呢個電費、加你煤氣費、加你水費嘅啦，即係唔使講咁，一定因為佢個機制就係可以俾佢咁樣加嘛，咁所以就可以對抗通脹啦。咁有邊啲股份足好咧？其實睇翻近排長江基建咧，我哋之前嘅節目都推過好多次啦，依排都升得好唔錯啊。咁另外就呢個係領展啊，或者係煤氣啊，三號仔煤氣嗱，一零。講華燃氣，我哋之前再之前推咗啦，咁但係講華燃氣就升得好厲害啦，近排咁就你見嘅三號仔咧，其實開始都慢慢升緊上嚟啦，咁呢啲又可以係留意啦。咁另外就係同通訊有關嘅，可能6823啦，香港電訊 Lift 啦，呢啲又係慢慢升緊上嚟嘅。咁所以變咗另外仲有，如果金融類股份好似琴日都有提過，即係中銀香港2388咧，係近排走勢最靚仔嘅。 系啦，咁啊，即系钟哥，你系时候执一执啲 portfolio 啦吓，咁啊，真系可以财色兼收啊，咁啊，希望咧散户股民咧都帮得到手啦。2022年啊，大家都喺投资嘅市道嗰度咧揾到个钱。 我中意呢句 系 财色兼收 啊， 利息嘅息啊。 唔该晒 Kenny， 好，继续问多少少先 ，Kitty。 好啦 ，Kenny 啊，我见到有少少消息咧，想问一下嘅，咁啊有话国家网信办寻日就发布修订呢个。 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啦，就话掌握100万用户数据嘅平台企业咧，去到国外上市就要需先审查咁样。咁有啲人就惊啦，又有呢啲消息出，会唔会影响科网股咧？咁但系亦都有啲声音话，其实咧大多数呢啲监管嘅政策咧，旧年已经讲过噶啦，而家都系一啲细节嘅执行嚟嘅啫，即系最大嘅冲击已经过去噶啦。咁啊 ，Kenny， 你觉得系即系相信边嘅睇法多啲咧？ 嗱，反而呢个咧，我觉得就真系未必话影响太大，因为其实基本上咧就内地公司去境外上市，其实不嬲都要系中证监去批噶啦，同埋再加埋就系、是有啲系系各有资本嘅公司又各资委要批啦，咁其实都要高呼一啲好复杂嘅程序咧，先至系可以系上到市。咁再加埋而家其实就算系佢俾你上，你都唔会走去美国上市啦，都唔会走去境外上市啦。咁所以变咗呢样嘢就影响反而系比较微啲。但系除咗呢个消息，大家都要留意一下网信办咧，其实另外一个消息咧就话，嗰、那個算法嘅服務咧，就不得咧就傳播非國家規定範圍內嘅新聞信息嘅。咁而裏邊咧亦都有提及到咧嗰、那個新嘅規定方面啦，嗰、那個算法嘅推薦服務嘅提供者不得利用呢個係算法咧，就係、是、閉屏信息啊、過度推薦啊、操縱榜單啊，或者係呢個係誘導啲未成年人咧就沉迷網絡啊等等呢啲嘅。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嗰、那個係網絡上面咧，嗰、那個算法咧係好重要。點解？譬如你無啦啦話我接佢知道你，點解會知道你呢個係中意波鞋或者中意 收集大數據啊嘛？因為 佢唔係同你心流靈犀啊嘛，其實只不過收集你過往嗰個係即係 pattern， 咁從而咧就係即係推一啲你喜愛嘅嘢，咁咪加重個命中率咯。同埋除咗加重命中率之外嘅話咧。其实佢亦都会分析紧你嗰个消费能力噶，即系话可能同一对波鞋佢卖出嚟个价钱咧，你同另一个人咧系可能唔同噶，即系佢觉得好似钟哥收入丰富啊，即系财产多嘅话咧，可能佢嗰个售价会贵啲。咁 错觉嚟嘅呢个， 少收入啲可能就会平啲。 错觉嚟嘅 Kenny。 咁所以咧就系佢有个优网络优势，咁呢个算法背后一个系好大嘅功劳咯。咁但系而家你睇到内地嘅政策方面咧，就系唔希望你用呢个算法嚟到攞到一个系优势。 咁所以 反而希望调翻转， 系 咁样， 系你可以希望公平啲嘛，尽量做生意。 你都唔想买贵嘢啊，钟哥。 系啦，好啦，咁有啲公司咧就寻求咧境外嘅出路，咁有啲公司咧就踏上回家之路，讲紧咧红筹一哥中移动啊，香港上市24年之后咧，咁就回 A 啦。咁今日咧就会喺上交所嘅主板嗰度挂牌啦。嗱，睇翻咧部分咧上市公司咧回 A 嘅进度啦，咁有一啲咧就已经获得中证监嘅受理派，譬如即系海友啦，咁但系咧有一啲咧又上市无期咁样，包括之前嗰啲联想啊同埋吉利咧都全个回 A 嘅。Kenny 点睇咧？今年啊呢个回 A 嘅文化咧会唔会成为一个趋势咧？吓， 嗱，回 A 呢样嘢就真系好难去估嘅，因为咧你知A 股上市咧。佢唔係純粹排隊㗎嘛，有時排到你都未必到你，有時你排得好後又可以變得好前㗎嘛。咁呢個就係、是真係睇返國家嘅政策，或者係覺得需唔需要呢一類型嘅公司方面呢 A 股上市，或者係係咪鼓勵嗰個行業上面呢 A 股上市啦。咁所以邊一啲公司，其實你見到之前我哋傳咗好多話啊 A 股上市公司冇咗影添啦。咁而家有啲冇乜點傳又話 A 股上 市。又得喎、啊。好係。 咁所以呢個好難去評估，但係即係總括而言咧，A 股上市咧，系咪对间公司有好大嘅帮助咧？我觉得系嗰、那个心理上边啦，同埋个估值上边咧，就略为有啲心理帮助咯。即系好似头先讲中移动咁样，佢香港个 P/E 好低噶嘛，咁 A 股就低嘅有个铺啦，咁所以变咗就都可能会带动得到咧，香港嗰只股份方面咧，就略为升翻高少少估值嘅，但系。唔会太多嘅，因为始终都系两个唔同嘅市场，即系从来 A 股同埋香港 H 股都存在好大嘅差价，都好短好长时间噶啦。 所以散户咧有阵时就唔好单单一个消息，喂回 A 啊点啊就冲入去，可能其实咧即系回完 A 之后咧，今日仲股价方面咧都冇乜太大变化，咁都有啲咁嘅机会嘅。 睇翻中心嗰啲你就知道啦，冇变化，仲要高位跌咗好多落嚟添。 系啊， 咁所以变咗其实。要睇下之前會唔會將呢個消息係過度地炒咯。 散户咧就要多做功課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會主席 Kenny 鄧星興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啦。 好，唔該曬， 拜拜。 阿歐 點 啊？有乜嘢優惠？ Kitty、鐘哥同埋小白講下呢一個啦。咁啊，馬會咧就購入啊2万部嘅手機，咁包一年數據，合資格嘅人士咧就可以領取啦。咁樣咁、可以申請一下，不過唔多嘅。咁老實講，呢啲都係一啲叫做長者多啲嘅優惠啦、我稱之為俾。你都會有手機可以上到網啦，係咪先？即係你就無謂同人哋去爭安心出行嗰部手機啦、你自己嗰部手機都好快嘅咁樣，咁就 嚟緊都可能即係大家都如果有喺手咧，就會方便好多嘅。 係、啊，呢個都係重要嘅、不過先一陣先講咩人士可以符合到申請呢2万部個手機啦。琴、日大家就有一樣嘢都應該符合唔到啦，就係嗰幾個 number。 我中咗兩個字， 恭喜你喎、 冇用啊，同你完全唔中係一樣嘅個結果。 唔好咁樣講，心靈有一個慰藉，有冇覺得開心咗、舒服咗今日？ 通常呢啲咁樣即係好大嘅彩池冇人攞到呢。跟住即刻有人講啊！ 冇人中啊！ 冇人中啊嘛！咁跟住咧，即刻會有人講啊，包括我在內咧，就屋企話：，下期係我噶嘛，今期點會有人中咧？ 琴日咧，我喺晏晝喺中環工作啦，都見到中環某幾間投注站都勁排長龍啊！ 因為中環有一間咧，就係叫做傳聞之中風水好噶嘛，係 咪㗎？係 啊！嗰陣時有啲堪輿學家話邊間咧就命中率最高，風水最正，每一次呢啲大彩池。就有人去排隊。 我尋日見到有報紙寫，即係嗰啲 number 添啊，即係中得最多次頭獎嘅 number， 即係歸納翻係邊幾個。 係啊，不過好明顯 有用啊，中咗啦。 係啦，報紙都唔準啦。係啦，嗱，報紙又唔準。嗰啲預測又唔準啦，如果唔係就唔會有下一期嘅咁多寶啦。預測呢個估計頭獎基金係過億嘅喎。系啊，做咩好紧张？ 唔系，所以你话即系个人有希望嘛？ 系啊，系咪即刻精神咗？ 系啊，系啊，因为我唔知道冇人中，我就系见到自己唔中啫。咁而家我知道，我就系啦。 即系有人陪你啊，个心安啲咁样。 你下次心理嗰个 topic 咧，可以讲下呢啲啊。 系， 即系究竟大家一齐唔中高兴啲啊？定还是系 呢个真系好有趣啊！如果大家一齐唔中咧，你会高兴啲。 系， 但系如果好多人一齐中咧，你又冇咁高兴 嘅。系啊，到底？你想中定唔中咧？咁 系啊，咁啊，琴日都有好多即系有啲公司又大家又会夹钱咁样一齐买下彩票啦，即系当一个茶余饭后嘅活动啫。 不如夹钱食餐饭算数啦， 夹钱食餐饭可能贵啲添，夹钱买一张可能20蚊鸡， 开开心心。 夹钱食餐饭要一嚿水， 咩？食完饭你会感觉到快慰啊嘛？你买张彩票咧，你换嚟系失望啊嘛？ 咁啊，即系早两日咧网传啦， 从来都冇抱希望啊。 我今日唔好， 小文做咩今日咁灰啊？ 喂，我冇买嘅，其实你新鲜，我冇买嘅，因为我唔记得咗。 你有冇持有啊？以上讲嘅 冇啊，乜鬼都冇啊。 哦，唔紧要，下一转咪你中咯。 反正我都唔会中噶啦。 唔好咁样讲，唔好咁样讲。 你知唔知你人生最大嘅彩票你已经中咗？ 我知， 一个幸福嘅家庭。 系啊系啊系啊，最幸福系我耶！ 发表下先啦，关于幸福呢个题目系咪先？有趣有趣。嗱，不过即系早几日咧，其实都 有两个仔好过中一亿嘅。 系噶，系噶，我实系帮你讲呢啲噶。喂，咁讲多啲啦。咁你话嗰2万名嘅基层长者点样可以攞到手机？其实好多都系要合资格嘅长者嘅，同埋要审批嘅。咁正接受呢个社署嘅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啊，年满65岁啊等等啦，有好多嘅条件嘅。咁长者们就可以攞个手机。我都睇翻啲报道咧，其实有啲长者咧都话啊，如果申请到咧都系正嘅。咁但系帮佢哋申请嘅人士就话嗰、那个流量咧，即系上网嘅流量咧，其实就唔算好夸张嘅，所以大家唔好爱嚟煲剧啦，同埋唔好爱嚟打机啊，好似啲小朋友咁样啦。有阵时你打机啊，或者睇剧集咧，煲剧嗰啲咧，个流量咧好高噶嘛。有阵时我自己都爆 plan 噶，即系会过咗嗰啲数据。你哋多唔多咧？ 好少， 好少， 我好少用手机睇戏。 我都系， 系咪啊？ 系， 都系喺屋企睇多啲， 系个 screen 太细。 小白多唔到啊？ 我经常 爆数据系嘛？ 爆数据都经常噶，所以佢咪成日限速咯。系啊，但系佢限我速，我都觉得，咦，都够快咪算咯，系咪？ 慢慢睇，慢慢睇啊。 系咯， 系啊，咁 即系搭车嘛，有阵时。 哦，系啊，有阵时咧，你数据过咗咧，啲电信公司都好醒噶，佢会即刻咧短信你，跟住咧就话叫你喺嗰个月嗰度咧，你加38蚊咧，又加几多激咁样啦。咁我试过咧。一个月咧，原来有一个button咧冇 關咗佢，就係嗰個好似 iCloud 咧，即時更新、即時 update 嗰啲嘢咧。跟住嗰排咧就好多工，有啲嘢做啦，要拍片啦。跟住佢係咁幫我升上 iCloud， 跟住搞到咧，我冇理由，我又冇睇 戲，用曬 我冇打機太多嘅習慣啦。點解咧？跟住點解會食曬我啲數據？原來咧就係、是上網翻查翻，原來有啲掣咧，你要停止佢成日喺冇網絡支援底下， 係、 就唔做一個自動 更新，即係有 WiFi 先至做 backup 啊嘛，要撳翻嘅呢個 係啊。如果舊時就傻豬豬唔知咯。 這個、我都有一個提供，就是咧，你譬如喺嗰啲通訊軟件咧、有得教咧，就係人哋 send 俾你嗰啲片同埋相咧，到底係自動 download 啊，定係你自己撳入去 download？ 因為而家好多大家有啲群組，即係 send 嗰啲長輩圖啊，又或者一啲得意嘅片啊咁樣，其實你知道你未必有興趣會睇噶嘛。咁但係如果你冇撳到嗰個掣咧，佢就幫你全部都下載曬嚟，嗰度就用咗你好多流量噶啦。 係啊，同埋依家又有個新掣咧，就係話咧唔知30日之內咧，嗰啲片就會自己 delete 咯。 哦、 即系譬如喺你 WhatsApp 嗰啲片咧，即系有啲人成日会 send 啲无谓片俾你噶嘛，跟住咧你又成日唔记得铲咧，搞到咧你部手机咧占你最多memory 咧就系、是、嗰、那个WhatsApp 咯，咁所以咧你可以教嗰个人咧成日 send 啲无聊片个俾你嗰个人咧，就30日咧佢会自动 delete 晒所有。 但系你好耐冇 send 过呢啲 无聊片俾你， 无聊片就哦，依家我少咗，我少咗，我戒咗一啲习惯， 系咪啊？ 我未啊嘛，你未啊我先上瘾，你都 戒好啦。咁好啦，我重拾翻呢个 关嘢过户咗， 我重拾翻呢个兴趣啦。咁为咗你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一月五日系一年嘅第五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60日。1933年1月5日，由桥梁工程师约瑟夫·斯特劳斯构想，位于美国三藩市。跨越连接旧金山湾和太平洋金门海峡的金门大桥开始施工。1937年4月完工，同年5月27号对外开放于行人。翌日由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华盛顿按下电掣，大桥正式对外开放于汽车使用。曾经是世界上跨距最大的悬索桥以及世界最高的桥梁。施工期间有11人不幸摔死，19人因为桥梁的安全网而获救。这19位人士成为一个名为去地獄壁半路俱乐部的荣誉会员。1月5号出生的朋友拥有不倒翁精神，惊人的回复能力，不会在逆境中停留太长时间，更加有能力带领一群人回复最佳状态，有坚定向前的自信。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有没有能力突破曾经拥有的纪录？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伟大的桥梁建筑代表文明、先进、沟通，桥梁的所在地是不是也都拥有相同的特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进一步调查发现，初步确诊外佣的雇主和另外8名曾经参与同一跳舞活动的人，今个月2日登上邮轮海洋光谱号参加公海游，原定听日回程。中心已经要求船公司先将这9名的密切接触者在船上隔离，他们在船上的检测结果初步呈阴性。中心亦都要求邮轮提早在今朝回程，邮轮抵达启德邮轮码头之后，政府会为船上大约2500名乘客同埋1200多名员工进行病毒检测，9名密切接触者会送到竹篙湾检疫中心。被列为受限区域的屯门翠宁花园第二座以及铜锣湾京士顿街东宁大厦，朝早完成强检行动，冇发现阳性个案。

咁我依家即刻去改翻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方力申饰演嘅陈荣保唔保得住份工，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展翅求全。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咁耐，得到最多的是乜嘢？我会话是朋友。 我是 Sammy 蔡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翠怡。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嚟有小陈哀啊，早晨。 早晨 ，Hello 大家好。 喂，好像好耐冇见过你哋喎。 系 啊。你呢排去咗边度？ 我哋都系喺香港。 都系香港嘅，同大家一齐经历一切嘅。 系，咁但系忙咗啲咩咧？ 呢一段时间忙嘅咧，都系照顾好自己啦。 嗯。 呢个应该系我哋大家首要就系、是、管理好自己身体健康，其实就已经是 最大的事情。 那在音乐上呢？ 音乐上面呢，我们就上年就交了我们、某部分的歌曲啦，跟着我们就、开始进行就是我们新曲，即新的单曲的一些工作啊， 没错， 录音啊，这样。 咁啊，今朝早咧，其实就想介绍下你哋啱啱派嘅嗰首《第二次告白》啦。咁、都隔咗一段时间去派歌，咁我都 feel 到你哋嗰个兴奋啊，系我自己都有啲兴奋啊。咁同埋咧，呢首系特别 sweet 嘅，因为之前咧喺我印象之中咧，你哋通常嗰啲都即系比较小清新啊，即系讲下有啲鼓励嘢啊咁嗰啲啦。咁但系呢首《第二次告白》咧，我觉得就算唔算系你哋两个自己一啲嘅心声咧？ 絕對 係 我自身， 根本上其實係就係真係我哋自己兩個人嚟嘅，基本上係係歌詞完全係講關於我哋即係對我哋兩個人嘅感情嘅睇法啊，或者我哋經歷完一啲嘢之後點樣去得出嚟嘅結論啊咁樣，或者係想同對方講嘅嘢都會喺歌詞裏邊啦。 其實一開始公司都有擔心啊，你哋會唔會唔想講關於你哋嘅關係咁多啊？其實因為我哋咁多年嚟，其實我哋都好少講嘅。尤其是在工作市上，我們都很少去提及我們是情侶關係啦，不同的東西啦，還有大家都很疼我們啦，都擔心我們應付不到大家的招架， 都很少問這些問題， 都很怕我們問完之後我們會不會很不舒服，大家都很照顧我 們。那其實會不會不舒服呢？ 服我哋嚟讲，其实我哋冇掩饰过任何我哋系情侣呢件事。咁但系点样去对答？以前细个咧，可能比较唔识得点应对，即系几时结婚啊，即系嗰啲，好似屋企新年嗰啲， 系新年食饭，跟住结婚啊，唔知点答好。 亲戚嗰啲，我哋都系唔系好识得应付嘅，细个嘅时候。咁但系依家都差唔多年纪，其实我哋都知道大家系点样谂啦，又知道点样去 即系而家识答啦，系嘛？即系今年新年，今年拜年可以问啊，系嘛？ 可以。 会点答？请问会点答？ 可以 我哋会答再过多几年，即系三十岁之后再睇下点。 即系其实之前咧，可能你哋未识得点样去到将呢一個關係，即係擺喺工作上面啊，或者同其他人去到交代，因為始終啲人都會八卦啦，咁你哋都會想知道多啲啦。咁但係都好似你咁講，其實之前又冇乜人特別去將呢件事即係標籤咗你哋，或者成日攞出嚟講啊嘛，係啦。咁我都覺得係幾好嘅。咁但係今次突然之間，你哋又會咁主動去將呢件事講出嚟，咁係因為你哋經歷咗啲嘢啊，定抑或是啲乜嘢咧？ 我哋係咯，首先佢哋即係公司同埋監製本身都有擔心過，咁但係我哋同佢哋講，其實我哋 OK 嘅，我哋可以講，同埋尤其是依家我哋會覺得 sharing 一啲關於我哋點樣去克服完一啲嘅問題，然後我哋維修我哋嘅關係，然後繼續行前。其實呢一種嘅 message for每一個可能聽我哋聽開小神哀嘅人，可能都會感受到我哋嘅個成長，可能都會散發到一種嘅我哋呢一個 message 裡面最主要就係我哋點都好，我哋其實一齊行，有啲咩其實有咩牌可能嚟緊，可能都係會好困難嘅，但一齊會去揭，然後嚟緊咩風雨，其實都會一齊去過，咁都好希望俾到聽開小塵埃嘅人有一種支持咯。 做完呢首歌之後，有冇覺得你哋關係更進一步咧？之後有冇覺得將呢件事講咗出嚟，又或者用一首歌去到演繹咗，更加即係？叫做將心裡面的嘢可以互相溝通到咧、 其實都有，因為其實一開始監製李一丁同我哋傾嘅時候，我哋都即係佢幫我哋一一梳理咗，即係我哋究竟點樣睇呢段關係嘅感情，即係你會用咩比喻自己喺呢個關係裏邊咧？咁我嗰陣時咁答佢嘅就係我話我似貓咯，佢似狗咯，即係 Polly 比較中意熱情啊，需要經常要攬住啊，咁我就比較似貓，比較冷酷啊，即係唔中意黐身黐世嘅咁樣。咁佢李一丁就幫我哋一一梳理我哋呢啲咁嘅。即係對話啦，情況啦，跟住就寫咗呢個詞啦，所以我覺得真係係 100% 真係我哋兩個嘅寫照咯。 對我嚟講係寫呢首歌或者錄呢首歌嘅時候咧，都冇咁硬嘅所有嘢，其實係一路再配合埋嚟緊啦，準備要宣傳喎，咁要拍嘢啦，要影相啦，要 MV 啊，籌備嘅嘢，然後日日都再籌，即係咁樣再見咁密咁樣嘅時候咧，又會覺得加埋首歌咧，有一種另一個新嘅體會咯，即係係我哋經歷咗一樣嘢，然後去分享，然後我哋再繼續去話俾人聽，然後我哋再聽翻首歌，係自己有一種滿即係滿滿嘅唔知係即係唔係可以講係愛嘅，但係一種滿滿嘅感覺係好。被 fulfill 咗咯， 都係愛嚟嘅，都係愛嚟嘅。 其中一種，其中一種。 因為可能其實喺做嘅時候，你哋都會即係可能有啲諗翻起轉頭一啲嘅回憶啊，或者你經歷過嘅嘢嘛。咁其實嗰一個過程都係好 sweet 噶嘛，係啦。到你再親口再唱翻出嚟嘅時候，又有嗰啲畫面，咁可能就係嗰一種嘅愛嘅感覺咯。 有 sweet 嘅 memories， 但即係有好甜蜜嘅回憶啦， 有都有鬧交回憶， 有鬧交 密密㗎，你哋鬧交。 都日日鬧嘅， 唔係啩？ 即係噶，我哋由拍拖到依家，其實每一日都有好多唔同大大小小嘅鬧。 即小至陣間喺邊度食飯啊， 都會啊，你咁樣講嘢嘅。 究竟 但係其實 Polly 把聲就算嗌交都係咁。 唔係㗎，唔係㗎。佢平時鬧交好認真嘅時候好低音㗎，佢。 係咩？ 佢錯低把聲㗎。 可唔可以試下？ 係啊，就係咁樣。 哦，係咩？ 即係你會 feel 到佢個認真毛咁樣咯。 哦，即係佢一變聲就係認真嘅。係 啊。 那個認真又不是依家代表不認真，而是那個情況是我會是那個諗嘢嗰個程度再深入好多，先至即係好想解決嗰個問題。 即係突然間呢個理性冷酷 Polly 出咗嚟。係 啊，即係真係要解決問題嗰個情況。要出現嘅，即係要嗰個我要出嚟咧，咁我就要用嗰個聲音咯。但係依家呢個情況就會想啊，個氣氛即係平和啲嘅咁樣。係 啊，喂，咁你其實起埋咗一齊幾耐咧？ 都我諗，喂，即刻有個眼神啊！我諗大概九， 佢驚你答唔到， 九到十年到啦。 哦， 係啊， 好長嘅時間喎，其實。 都唔長唔短，好快就時間就咁就哦咁多年。 但係到而家都會成日嗌交，咁即係呢個變咗你哋嘅溝通方式噶咯喎，係 咪？有一部分啦，因為其實我哋又叫做一齊工作咧，咁所以其實時間過得係真係好快嘅，即係轉眼間就已經咁已經咁多年啦。 係 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處嚟嘅，就係因為我哋喺工作之中，我哋可以摸清大家即係對做嘢時候嘅工作態度啊，點樣去解決事件啊。咁從而令到我哋即係面對自己嘅問題嘅時候，都可以有一啲方法去容易啲解決咯，叫做。 但係呢個其實有好有唔好，有好嘅地方就係你真係可以好徹底咁樣了 了解一個人，因為人在做事的時候可以是一個樣 子， 對著其他人可以是一個樣子，跟住回到嚟對著你是另一個樣子嘛。咁你而家就即係180度可以睇曬呢個人唔同時候係點嘅性格或者點樣處事啦。係啦，咁但係當然啦，你哋對嘅時間多咗，要傾嘅嘢多咗，就可能會摩擦多咗啦。 係啊，佢知道我一個完完全全嘅八婆，然後我又知道佢係一個完完全全嘅懶惰鬼咁樣。 但最後大家是完全接受到呢樣嘢， 完全接受的， 因為 但 嗰 完全又不是話 你不可以好啲嘅， 即係都我哋都會認真跟對方講，咁樣呢個情況其實都不是最好的，我哋都會直接跟翻對方講嘅。 如果有改善當然好啦，但你咁樣講我都 OK 嘅。 咁樣咯， 哎呀，咁真係好 sweet 喎，咁樣。咁但係我又想知道喺呢段咁長嘅時間裏邊，再加上成日見住啦，咁多摩擦，其實係點樣可以 keep 翻嗰一個叫做拍拖的感覺或者戀愛的感覺，令到有那個新鮮感呢？即如果不是其實很苦悶的嘛，你可以覺得。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要保持神秘感咯，因為即你未必需要生活每一項細小的事都要跟對方報到啊，或者咩，我已經去到這裡了，我跟誰聊天啊，我覺得這些是不需要的，我覺得多餘添，即係你對你平日嘅事情 咧 有 保 有 反應， 保有 我自己會好乖，我會話俾佢聽，我去邊度，我做啲咩，我幾時翻屋企，我都會 test 佢嘅，因為 你係狗仔嘛， 同埋佢會即係如果我有一次我 miss 咗，佢會啊點解你唔揾？即係點解你 唔話俾我聽下咁樣？ 去咗邊度？ 唔係你嗰啲唔見人係緊要事啊嘛，大佬啊，平時都唔理你嘅。 嗱，大家聽到啦。 嗰個唔理係，我唔會追問你去邊度，或者你到咗未？呢一隻唔理，明唔明白？即係保持神秘感係一個。 繼續解釋。 你同唔同意咧？你同唔同意呢個保持神秘感嘅方法？ 保持神秘感是一个 must 嚟嘅，但是对于我来讲，有啲咩我都想分享俾你听，系我嘅我自己嘅立场，我嘅选择 咯。我会复你一只手指公 ，nice 咁 样。系啊，我哋都系咁样，即系我会仍然好想咩都同佢讲，佢会继续接收。佢有佢嘅 respond 嘅时间，但系佢唔复我，我要知道佢唔系一个成日都想话俾人听佢系咩状况嘅人，我都要接受咁。 系要认清对方嘅底细，或者知道对方谂啲咩先可以咁样做咯。 我谂最根本系因为你哋本身已经有一个好劲嘅信任基础啦，即系如果唔系，其实都未必可以咁即系尊重到大家，即系嗰个不同啊，即系你想要嗰样嘢，即系你话猫仔同狗仔嘅性格，其实即系好明显噶嘛，两样嘢系咁，所以我又觉得即系呢样嘢系即系时间累积翻嚟嘅，咁所以呢次第二次告白其实系想带出个 message 系啲乜嘢咧？ 点解系第二次唔系第一次咧？其实第一次嘅告白，我哋会觉得。尤其是我哋谂翻起细个啦，我追求佢啦，即系我同佢讲我中意你啦。 你同佢讲噶？ 系啊，咁嗰阵时其实系 大家都咁大反应， 即系其实都普遍大家告白，其实系带住憧憬，对住一个你仰慕喜爱嘅人，有一种你好欣赏佢。 所有事都会浪漫化。 咁第一次告白嘅时候，你系欣赏佢啲乜嘢咧？ 欣赏佢喺音乐嘅才华啦，同埋细心啦，同埋即系好爱屋企啦，即系好多朋友需要帮忙，佢都会无托手踭啦咁样。咁所以好欣赏呢个男同学咁样咯。咁系啦，第一次告白系充满住憧憬嘅。咁但系经历过。即係呢啲時間咁長嘅時間，係會知道啊，一個人佢唔係淨係佢有我憧憬嘅地方，就先至值得去愛，值得去繼續中意，繼續去同佢一齊嘅，唔係講值唔值得嘅，而係同佢經歷完一啲嘅時間之後，我哋係點樣跨過，然後嗰啲回憶係。繼續帶我哋行去下一個 chapter，繼續行去聽一日，即係明日，即係嗰個好似好亮添，即係帶去聽朝早，我哋都仍然繼續去行嚟緊嘅未來挑戰嘅事，都會想呢一個人同我一齊面對嗰個第二次告白，就係好想講呢個人係會。 是我很想跟他一起繼續並肩作戰的一個人。 即好像一個告訴對方 我連你的未最好的地方我都接受到，即大家一個互訴這樣。 因為人類社會並不是自己 完美， 即個不完美的地方不是所有人都能夠接受，但找到一個人是我們互相溝通得到可以繼續這樣走 是很難的事。 這個第二次告白的時刻，即你有這個感覺是什麼時候呢？ 我想最深的體會，即要即可以這樣 elaborate 到，是因為疫情的時間是很長，我們很多一起面對面溝通的時間，或者是即很多拗叫的時間， 沒什麼個人空間的時間， 是啦，咁嗰陣時就會諗 多 啦， 再要日日見面咁樣， 係啦，諗咗好多好多摩擦，咁會諗到最即因為困喺一個空間，你會諗嗰樣嘢個。即係嗰個負面程度，你會更加極端走向，你會諗一係就一，一係就二噶啦。我哋冇第二個方案噶啦。咁但係原來咧，去到最極端嘅狀況嘅時候，我哋係咪真係要決定最 worst 嘅狀況去解決個情況呢？又唔係喎，原來我哋即係可以有好多個選擇。原來一個轉念，其實我哋願意去繼續去跨過去，即係唔係？当这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而是当这个问题只是其中一个我们经历的事情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怎样去走，其实会不会再值得我们去期待呢？即有很多这些不同种种点点滴滴在这一段即逼住在埋即这么 close 的环境之下，其实是即逼了出来去 elaborate 到现在我们现在相处的方式和那个看法， 即放远来看，其实所有事都是小事了。 是一个转念，其实就已经是很不一样。 所以这一首第二次告白都真的很代表到小尘埃你们两个，因为即你们一起工作，跟着再加上面对，即一起面对这么多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即、叫做 summarize 了你们总结一个的感受出来的。所以我想即唱的时候你们都会有很多即你们的体会讲出来。所以就係啦，今朝早我哋聽下呢首咁 sweet 嘅歌啦。咁希望你哋去到呢一個階段嘅時候，即係好似 so far 都所有嘢都梳理咗，係咪？其實大家都揾到嗰個方向嘅時候，到第三次告白嘅時候，應該就係咩嘅咯？就係、是、好時間嘅咯。 真係好時， 下次到你啊，到你啊，你唔好喺度尖甜啊，同你講，聽唔聽到？ 好，抹低先啦。 係，交俾你。好，今朝早我哋聽下小塵埃嘅第二次告白。 为什么跟我拍拖？为什么需要我？我缺点比蚂蚁多，是劣质的刺货。天生一个恶魔，做什么都会错。人群中对你扑火，傻瓜般。 再只得你我，但愿花开再结果，同游人都很好。朝早给你按摩，再进餐又如何？每次听到你唱歌，流星天空擦过。能改的都听你，宁愿牺牲不会逃避。 风雨 你唔中意我啊？点解咁讲咧？点解要企咁开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保持社交距离就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明白了， 不要怪我太长气，其实都是关心你。 观塘观塘为什么叫做观塘呢？想不想知道呢？白卷号转头话你知。 愿入日月万里方，笑入清风洗我狂，日醉我逍遥，宁愿收拾我英枪。 放眼江湖认真混账，无端的百姓打一场，这个叫做大哥，那个叫做王，搞到精神鬼咁紧张。我宁愿同你四围荡，天黑陪到个你天光，同花讲古同雨冲凉，行啊加料啊炖鸡汤，望下武林啊个个疯狂，四大天王当四人帮，无情无义兼无立场，出刀啊出棍啊出埋枪，话知佢江湖点鬼样，长城又白我哋又长方，一生啊陪你做逍遥帮，要你啊叫我做拍拖王。 投入命运万劫火，下急失怎么去量？马荡江湖，谁为往事再紧张？ 观塘最早的历史其实可以追溯到去到北宋的，咁当时观塘一带建立了一个官方的盐场，叫做官富场，并且就盐官去到主理噶。当时啊，东莞县四大盐场之一嚟嘅。南宋的时间，咁啊官富场产盐量未如理想，曾经一度荒废添噶。咁去到元朝的时间，见到有本宝典叫做《广东沿海图》，标示有大小官富。咁香港历史专家就认为，这个位置就是今日的观塘啦。直至到康熙元年，咁清政府实行一个迁界令，迫使居民咧迁界50公里，盐场亦都因此而废置嘅。去到50年代的时间，咁政府有大规模的填海计划啦，以方便咧发展成为主要的工业区。咁并且咧就将观塘列为呢一个主要工业区之一添。咁当年啊，原来新的居民咧就唔中意有两个口的官字，故此咧就用咗观赏个官字，就是今日我哋见到观塘呢个官字啦。1979年的时间，香港地铁通车，并且设立了观塘站，也都将观塘成为了在该区最普遍的称呼。不过我们今天仍然见到有两个口观字，原来是历史的印记来的。 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就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明爱医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西贡的普通道去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横江村。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车龙喺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喺御龙山。后少少嘅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我哋应该点做啊？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2022携手出发， 新时代奋斗者。 实现演艺梦想，为新时代奋斗。只要你是18岁或以上的朋友，就可以报名。入选者除了可以参与专业训练、同场歌演说大斗拼之外，成绩优异者更可以参与广播剧、舞台剧、电影制作，同专业演艺人一同演出。登上香港电台网站，填妥表格 send 俾我哋，你嘅演艺未来可能从此会展开新嘅时代。 Hello， 大家好，我系李一勤啊！2022携手出发，快啲参加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一齐出发，实现你嘅演艺梦想。 港台电视三十一，勇于改变，敢于创新。 The last name is Lee, Bruce Lee。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时段，呈现李小龙经典作品《精武门》。1月8日星期六晚10点， 狮子山下新经典，港台电视三十一。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 9:08，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咧讲讲啊美股方面嘅情况先。美债息上扬啊，对估值高嘅科技股咧带嚟影响啦，所以咧赖低咗纳指啊，纳指要跌啊，跌210点。不过道指咧继续创收市嘅新高啊，升咗214点啊，收报36,799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微跌3点，曾经喺2008年咧准确预测咧原材料暴跌啊，有大宗商品之王嘅知名投资者同埋经济学家咧加尔特曼咧就警告啦，美股今年咧将会以啊缓慢同埋耗时费力嘅速度下跌啊，预料咧。美股全年咧会跌10-15%，即使咧外界普遍都预期联储局今年咧会加息3次，但系佢就认为咧随住咧新上任嘅成员咧趋向鹰派咧，联储局嘅加息步伐咧有机会更加进取。咁究竟咧事情会点发酵咧？投资者就要好好去关注一下啦。咁港股 ADR 点睇啊？冇乜方向，收市有得升嘅，升42点啊，升边只啊？头先讲啦，美债息上扬啊，杀嗰啲股值啊，咁所以咧反而咧汇控啊直冲50蚊嘅水平添啊！开市系咪咁样睇咧？转个头你就会知道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电话旁边就接通咗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嘉慧。 早晨啊，芭比，各位听众早晨。 嘉慧啊，嗱，我知道咧，最近呢几个月咧就系影毕业相嘅高峰期季节啦，咁亦都意味住咧，大家可能都要去揾翻一份工啦，即系毕业之后，梗系要寻出路啦。 系啊，所以我哋 SEN 小朋友咧，咁佢哋都几辛苦噶，因为佢哋当然系未必系可以系咁快衔接到啦，咁。 同埋講翻少少數據啊，其實我哋啲融合生咧，而家咧都係有成56,000個融合生嘅，即係佔一個嘅我哋嘅學生總人數咧，其實都成10% 嘅，所以真係唔簡單，唔少噶。 係嗱，嘉慧啊，我第一樣嘢最好奇想知道嘅咧就係、是、嗱，你知道融合教育咧，所謂融合就即係話其實我哋有分咗唔同專才嘅一啲小朋友喺度啦，咁但係當佢哋畢業嘅時候啦，就職嘅時候啦，佢哋又有冇再話俾人聽？哦，可能咧，我喺某一啲方面咧係有啲特殊需要 嘅。其實要睇下佢邊一種嘅特殊學習需要啦，因為有啲就真係睇唔到嘅，甚至乎我哋自閉症高功能嘅學生咧，其實我哋個樣子都睇唔到嘅。咁只不過係佢哋一個社交有一個嘅問題啦，同埋佢哋即係可能係即係同同事啊相處啊，或者係要見工啊，呢啲會有好多嘅問題咯。咁同埋咧，好多咧其實都幾高學歷嘅喎。咁好似咧，即係好似個全日制嘅副學士啦，同埋學士學位咧，其實係飆升得好多嘅。喺2013年至2014年嗰時咧，係得260個。但係喺2020年至2021年，你估幾多個？ 唔通三倍上升？ 接近啦，咁其實740個咁樣啦。咁其實佢哋嘅困難，即係頭先講啦，有冇樣睇啦？如果係 ASD 嘅，即係嗰個自閉症嘅話咧，個譜係好闊噶嘛。高功能嘅，咁就可能真係冇乜樣睇嘅。咁如果佢係有一啲嘅低功能，都係未必有樣睇嘅。咁當然啦，唐氏綜合症啊，咁嗰啲就會睇得到啦，或者係有陣時可能有其他嘅 syndrome 啦，其他嘅特徵啦，其他嘅弱能啦，可能會睇得到啦，例如腳啊、手啊咁嗰啲咪睇得到咯，係啦，即係肢體嗰啲會睇得到咁樣。咁另外一啲過度活躍都係啦，都係幾難睇嘅喎。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可能你就咁去見工嗰陣時，因為佢係都可以坐定一陣，咁但係可能會有少少嘅身體嘅動作啊，咁你都未必係會明白，即係會了解，即係會覺得佢呢個係 SCN 學生啊咁。咁啊，言語障礙嗰啲咧，即係例如可能佢都講嘢，即係可能你會覺得，咦？點解我問東佢又答西嘅，或者係問佢又唔答啊咁？咁喺呢啲嘅位咧，其實佢哋都真係有佢個困難噶。咁頭先你講啦，首先可能係話見工，咁啊見工就已經有佢個困難啦。例如喺一啲陌生嘅環境咧，佢哋會好焦慮啊。咁焦慮就好容易會發覺到嘅，即係可能頭先講就係佢哋好不安啦嚇。記唔記得我哋曾經講過咧？即係好似而家我哋嘅疫情啦，咁可能真係突然間樓下就會有一啲嘅地方係做檢疫嘅，咁我哋嘅自閉症小朋友咧都會好不安嘅，記唔記得？ 系 喎，咁所以变咗咧，何况佢哋去一啲新嘅环境啦，见一啲新嘅人啦，咁所以变咗佢哋系会更加焦虑咯。咁、当然啦，咁其实我哋咧好多嘅 NGOs 啦，咁或者系一啲嘅机构啦，其实都会系帮佢哋系去练习下，即系点样去见工啦，见工嗰时要注意啲乜嘢啦，即系无论着衫啦、谈吐啦，咁呢啲都系会做好多嘅。咁但系始终咧，一到真系现场嘅情况就会系。好大嘅挑戰啦， 個個都會啦，面試都緊張， 係啊，完全係，好似你有陣時要做一啲嘅表演啦，或者係有一啲嘅演出啦，其實你都會有焦慮噶嘛，多多少少都嚇，咁啊，所以咧，即係其實咧係已經係喺嗰個嘅我哋嘅社會環境裏邊咧，都提供好多呢啲嘅情況噶。咁有啲咧，甚至乎咧係會係同一啲僱主咧係聯繫咗先嘅。係，咁即係可能係有一啲公司啦，佢哋係會專係請 SCN 嘅學生嘅。例如好似一啲嘅電腦公司啦，咁可能佢哋會係請一個學生咧，佢哋嘅見工咧唔係見一次嘅，咁可能見成個禮拜嘅，咁咧就會俾佢試一啲唔同嘅軟件啊、硬件啊，或者唔同嘅平台啊，而睇下個學生個專長喺邊一度，決定咧個學生係擺喺邊一個部門去做一啲乜嘢嘅，咁所以呢個真係幾好噶。 咁但係其實咧嗱，我知道咧有好多 SEN 咧都係與生俱來，可能佢嘅能力係比人強啲噶嘛，咁呢一啲人咧通常。会不会都会告诉别人听啊？其实我是有这些障碍的，在入职的时候呢跟老板可能都沟通清楚，我在某一些方面呢虽然是强的，但是呢可能某一些方面呢我都可能有些特殊需要，会不会都有这些情况的呢？ 其实我自己呢就很鼓励呢我们的 SCN 学生呢都是告诉别人听他那个问题的。例如好像你有食物敏感， 你都会主动话俾人听噶嘛？ 嗯，系啊，系啊。 人哋睇唔到你食物敏感噶、哦。 嗯嗯。 吓，咁 S N 咧，头先讲有好多小朋友咧，其实佢真系个外形系唔会睇得到嘅。 系。 咁但系咧，如果当你系同个雇主咧系讲咗你嗰个情况咧，咁而雇主咧亦都可以系作一个适当嘅调节嘅话咧，咁、 嗯、 系令到个工作嘅环境气氛咧就会系好好多啦、 嗯， 就唔会系话你都唔合作嘅，又或者系叫你做啲嘢，你又做咗第二啲，即系有啲不必要嘅誤會咧，咁其實都係大家都唔想發生咯。 嗯，亦都可以知人善任啦，因為我知道咧，每個人都有弱點之餘咧，亦都有強項噶嘛。咁亦都可以，發覺佢原來嗰一樣嘢可能比較弱嘅時候咧，就唔好叫佢涉獵咁多嗰啲範疇咯，可能淨係叫佢喺嗰啲佢強項嘅地方咧，就發揮多啲咯。 係啊，即好似自閉症小朋友咧，佢對啲數字啊嗰啲係好敏感噶嘛。咁、 嗯、 所以如果佢係要去例如可能即係可能以前咧就會係俾佢去派信啊嗰啲啦，佢哋好 enjoy 喎，即係佢哋好鍾意，因為佢會跟返嗰啲地址呢就會係搭車，佢哋好鍾意搭車，咁搭好多唔同嘅巴士或者唔同嘅交通工具呢，去到之後又可以送達到一樣嘢，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大滿足。咁而對僱主嚟講呢亦都好安心，因為基本上佢哋都唔會點樣出錯派錯嘢嘅。咁係啦，咁亦都有一個問題呢，就係、是、跳槽嘅問題。咁佢哋呢就其實就好少話，哎呀隔離間公司俾多咗錢喎、哦、或者係啊嗰度前途好啲喎、哦、咁佢哋想轉工，佢哋未必係想嘅，佢哋會好鍾意好鍾於即係而家係做得好舒服好開心嘅環境㗎。 嗯嗯嗯，我記得好似嘉慧嗰陣時講就係話堅持要行返同一條路嘛，所以呢應該就係一個非常之忠心對間公司好忠誠嘅員工嚟嘅。 係啦，咁好似頭先你講啦，即係如果可能路面上有啲嘢變咧，可能都會對佢有個挑戰嘅。咁一個咧，即係只需要咧僱主咧明白佢嘅情況咧，咁就 OK 嘅。咁通常講真，路面上嘢未必係會變得咁緊要嘅。咁同埋咧，出得嚟做嘢嘅小朋友咧，咁佢哋咧都會係識得去即係已經係教咗佢，即係可能家長啊或者係學校咧，已經係教咗佢點樣去解難啊。好似我有個學生啦，咁佢咧就係好中意去接媽媽嘅，因為佢覺得佢接媽媽放工咧，佢就可以搭一輪巴士、搭一輪車咁樣嘅。咁佢亦都係咧試過咧，佢自己想做下運動，佢係早兩個站落車，但係佢會跟住巴士線去行翻去接媽媽嘅。咁所以其實咧，呢個就已經話個細路仔佢已經有個解難啦，即係唔再係話一定係呢個站上車，下個站落車，即係唔係指定噶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嘅 SCN 細路仔咧係可以係訓練得到佢呢一樣嘢噶。 係咁啊，所以咧，其實我覺得每一個行業咧都需要唔同嘅專才，而每一個小朋友，就算係特殊需要嘅小朋友都好咧，都有佢嘅長處係可以發揮到喺裡面嘅。希望佢哋都可以啦，條條大路通羅馬，然之後咧喺一啲相應嘅協助同埋训练之后咧，揾到一啲好适合佢嘅工作机会，发热发亮咁就最好啦。 系啊，即系所以咧，喺嗰个嘅工作环境啊，或者系个人咧嗰个决定咗佢个工作系点咧，咁呢一个咧都系需要好多人就一齐合作噶、 嗯， 即系唔系话净系话教个学生系点样，因为学生佢自己有佢个意愿噶，即系我哋每一个唔同嘅 S N 学生都有佢自己嘅意愿噶嘛，即系好似等于我哋中意食甜啲、咸啲、辣啲，咁其实佢哋都有佢哋嗰个嘅意愿，可能佢中意做一啲运动型多啲嘅，又或者系做一啲文书多啲嘅咁样，咁即系头先你所讲啦。咁当咧个雇主啦，同埋嗰个嘅学生，大家可以夹得到咧，就会好好嘅。不过即系放心啦，而家其实好多好多市面上啦，喺个社会上面有好多 NGO 咧，或者系一啲嘅机构，真系帮咗好多噶。咁所以咧，如果雇主咧，佢哋有阵时有想系请一啲 SCN 嘅学生嘅话咧，咁亦都可以主动去联络翻一啲嘅机构，咁咧就可以了解多少少学生要点样去处理佢哋啦。即系个员工好啦，嚟到工作嗰个嘅环境啊，或者系佢啲咩嘅特性啊，咁啊变咗咧就大家咧就可一个好好嘅配合啦。咁就雇主又开心，我哋嘅 SCN 学生又开心，呢、這个就系最谐和嘅结果啦。 好啦，咁啊今朝早听阿嘉慧讲咗咁多，我哋都明白晒啦，继续共融，继续和谐啦。唔该晒 Clara， 好，下次见。 啊，你换晒衫谂住去边啊？ 投票啊，投票好重要，一票都不能少噶。 投票去边度投票啊？咩投票咁紧张啊 ？CIBS 公众投票咯， 傻猪嚟嘅，呢个系网上投票，安坐家中就得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评审，现正接受公众投票。 你嘅一票可以影响边啲节目构思成为电台节目。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投票，截止日期1月9日， 每一票都好重要噶。 知识资讯科技专家 Bernie。 而家成日都讲元宇宙，有韩国公司就话可以喺元宇宙翻工，出粮都用埋代币嘅话，你又点睇呢？喺元宇宙里面消费可以买到啲乜？可以做到啲乜？真系要到时发生先知道啦。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 Lu 扶住麦，知识会社。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敲击乐器是一种以打、摇动、摩擦、刮等等的方式产生效果的乐器族群。敲击乐器亦都称之为打击乐器，主要就是因为它产生声音的方法了。其实敲击乐器可能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有些敲击乐器不单只能够产生节奏，还可以做出旋律和和声的效果的。时至今日，敲击乐器来自世界各地，比较常听到的名字包括就有定音鼓、木琴、钢片琴、三角铁、大鼓、小鼓、锣等等。敲击乐团当中的敲击乐和我们日常听到管弦乐团当中的其实是更加多样化，甚至它的范畴不是只限于用固定的乐器产生既定的声音和旋律。有些敲击乐团甚至会用到拖鞋、沙子、铁锤，甚至乎是垃圾桶等等的生活用品摆入乐曲当中的。喜欢音乐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 Monica，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咧就有 Candy 喺度。早晨啊 ，Candy。 早晨 ，Candy， 我知道你咧上个星期咧，即系2021年嘅年底咧，就有件开心事就留到今朝早先同我哋一齐分享嘅。 系啊，上年即系2021年嘅12月31号就我同我老公嘅结婚19周年纪念。 咁所以今朝早就补翻个点唱想送俾佢啦。 是啊，希望他会听到啦。 是有没有特别的说话想跟先生讲啊？ 希望我们继续可以迎接新的一年，还有更多的19周年。 哇，已经19年了。 是啊。 哇，你把声好年轻，我以为你是新婚年。 多谢。 哇，真是好东西啊。我相信呢，即是你的婚姻呢亦都是好像你的人呢一样咁保鲜的。即是所以样样东西都依然是好甜蜜啦，亦都会諗住打电话上来给这个 surprise 先生啦。 是啊。 好啊，我知道你今朝揀了一首歌送给他的。 是啊，我想送一首歌就是草蜢的每一些也事情。希望每一分每一秒我们都可以一起好开心感到过。 哇，真是 sweet 到爆。好啦，我们一起听下这首歌。多谢晒 Candy， 多谢晒， 拜拜。 终于不可说清，原谅我每一次只敢笑中应，喜欢你也精，其实我已心里倾，从未说我一句心中。 事情。 31 好，睇下今晚有咩节目先，揾阿畅出嚟。早晨，阿畅。 早晨啊，小白。 我都喺度啊。我停少少啊，因为我琴日听咗你嗰、那个 VO 啊 ，VO 啊，我觉得好震撼啊。啊，冇啊，好少听你录 VO 咯，你把声真系几好听、啊。 多谢晒大家， 有兴趣过嚟电台报。 唔好开咪刮过噶、啊、你。 喂，介绍翻节目先啦。 好， 首先同大家介绍话，今日晏昼6:30啊，呢、這个共用时段啊，有一个全新嘅节目，五声五声讲你听啊。咁、 嗯、 叫得做五声五声咧，其实就系讲下一啲聋人嘅文化咁啊。主持人啦，鄭詠欣咧就是、本身係一個聾人嘅子女嚟嘅，咁佢每一集都會請嚟一啲專家同埋一啲本身都係聾人嘅嘉賓咧，講下咧佢哋一啲聾人嘅文化啦，同埋輕輕教下大家手語嘅。咁第一集啦，咁會同大家講下聾人呢個名稱嘅，即係社會上咧坊間咧有好多對佢哋嘅唔同嘅稱呼噶嘛，即係譬如聾人啦、聽障人士啦、弱聽人士啦、聾啞人士、失聰人士等等等等，究竟邊一個先係最合適嘅咧？咁啊， 今係、啊、我都好想知喎，真係 係咧。咁、今晚聽下佢哋自己圍內中意點樣稱呼啦。 好啊，咁、我以後唔使再講錯。 係咧，我都有呢個迷思喎，其實 係咧。 好，咁啊，然後7:30 啦，另一個新節目《沒有不可能的背後》啊，咁啊過去嗰一年，即係2021年咧，即係好多香港運動員都有一個好好嘅成績啊嘛，咁啊殘疾運動員亦都係一樣嘅，即係經過殘運會同埋殘奧會兩個會咧，咁啊攞咗好多獎牌啦，咁啊佢哋風光嗰面我哋知道啦，但係佢哋背後嘅故事係點嘅咧？咁啊呢個節目會同大家專訪一下，咁啊主持人啊方健儀啊。每一集都會請嚟唔同嘅香港殘疾運動員，佢哋會帶埋一位屋企人嚟上嚟咧，講下佢哋背後默耕耘嘅故事嘅。咁啊，今晚第一集咁啊，主角咧就係呢個香港殘疾乒乓球代表阿李銘業啊。咁佢今晚會帶埋佢媽媽上嚟傾下呢個佢哋沒有不可能的背後嘅一啲故事嘅。 有故事仲有温情喎，幾好喎。 係啊，好有温度啊！呢個節目。 好，然後繼續啦。 好啦，去到今晚9:30，医生与你啊，咁啊同大家讲下，今连续三集都会讲下一个题目，叫做教练的迷思啊，即系教练即系整容啊，或者系一啲美容啊咁样啦。咁啊，坊间上咧即系医学美容嘅种类同埋个名啊，都五花八门嘅。咁啊，我男士又唔清楚啦，但系女士亦都未必了解得透。咁啊，今晚请嚟专科医生咧，同大家介绍光电美容嘅效果， 同、 埋最重要啊，最重要系潜在风险啊。今晚大家要留意。 系咁啊，大家要了解多啲啊，呢啲美容嘅嘢啊吓。咁啊，有啲咩嘅话就自己小心啲啦吓。10:00仲有城市大改造嘅，今日唔该晒阿畅先，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发现一宗怀疑带有 Omicron 变种病毒的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男患者住在屯门翠宁花园第二座。被列为受限区域的屯门翠宁花园第二座强检后的执法行动已经在朝早大约9:00完成。政府一共检查了大约360名受检人士的检测报告，有两人未进行检测，已经向他们发出强制检测令。政府亦都提醒冇应门嘅大约15户居民，尽快联络相关部门进行检查。咁至于朝早大约6:15完成嘅强检行动，有大约985名居民接受检测，冇发现阳性个案。本港发现一宗怀疑带有 Omicron 变种病毒嘅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男患者住喺屯门翠宁花园。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稍後在屯門以外的其他地區亦都出現源頭不明個案，基本上可以肯定香港爆發第五波疫情，亦相信機會較大。曾其恩解釋，香港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公共交通車流人流高，居住環境擠迫，加上有關病毒未必有病徵，患者感染之後可能繼續和其他人接觸，令病毒在社區散播。他又說，在香港的公營醫療體系中，兒科病床較成年人少，政府在研究應否停課時，應該考慮如果很多兒童確診，兒科醫療資源的承載量是否可以應付。一名新冠病毒確診患者在九名密切接觸者正身處海洋光譜號的航程中，船公司已經接獲通知，海洋光譜號需要提早在今朝回程，目前已經停泊在啟德郵輪碼頭。卫生署人员将会上船为所有旅客的同埋船员检测。船公司皇家加勒比海国际邮轮表示，寻日傍晚接获卫生署通知之后，已经即时将呢九名嘅密切接触者送往船上隔离区域并检测，全部检测结果是阴性。为审慎起见，船上所有船员后日需要接受第二次强检，期间海洋光谱号将会停驶，因此原定听日出发的航班将会取消，受影响的旅客将获安排全额退款。至于参与了1月2号航程的旅客，船公司将会向旅客退回已支付票价的2.5%。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北韩今朝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韩联社报道，今次是北韩在新年以来首次进行武力示威，亦是自去年10月19日从潜艇上试射潜射弹道导弹之后，时隔78日再次试射飞行器。联合参谋本部尚未发布具体信息，有意见认为北韩上个月初起开始冬季例行演练，今次试射可能是其中的一环。日本政府表示，相信北韩发射的是弹道导弹。首相岸田文雄说，自去年以来北韩连续发射弹道导弹，令人是非常遗憾，日方将进一步加强警戒监视，并分析坠落地点等详情。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由于北韩发射疑似弹道导弹并可能已经坠落，要求船只加强留意。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周末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57点，跌32点，成交金额97.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19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16点，跌74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中移动50.05元，系升2.05元。腾讯控股439元，跌11元。美团207.8元，跌11.8元。汇丰控股49.45元，升1.65元；阿里巴巴118.5元，升6元；京东集团251.2元，跌14.2元；友邦保险80.3元，升8.5元；招商银行60.7元，升2元；建设银行5.59元，升8仙；中国平安57.15元，升6.5元。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94，日元116.1，瑞士法郎0.916，加元1.271。人民币6.37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29，

盼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小姐想食乜嘢？最近在网上讨论区看到一篇咁嘅贴文，话说一位男网友通过交友软件认识咗一位女生，倾落好似好啱 key， 越讲越有 feel， 最后终于成功约埋出嚟。第一次见面当日晏昼十二点集合，由于大家未食早餐，觉得肚饿，梗系意肚先啦。男网友就问对方想食乜，通常呢啲问题得到嘅答案就系冇所谓。男士就提议，不如去附近食个两餸饭啦。呢度先解释一下乜嘢系两餸饭。简单嚟讲，就系一客饭包你两款唔同嘅餸菜。呢类餐厅整定十款八款菜式等你选择，你想要几多款都得。一餸饭、两餸饭、三餸饭，再多啲都得，食随专便，丰俭由人，方便快捷。两餸饭亦都包含另一个意思，就是不求质量，只求饱肚。讲返呢次约会嘅下文，去到餐厅之后，女士就话想去洗手间，叫男网友买嘢食先。当男士买完食物，原来女士已经走咗。男士等咗半个钟，女友都未返，打电话搵佢，电话接唔通，最后仲俾佢 block 埋。男网友非常失望，最后将两个两餸饭打包返屋企，仲话原本諗住夜晚准备一起去五星酒店食自助晚餐，点知搞成咁。你都估到一众网友有乜嘢评论呢？可以分为两批，一边就话啦，有冇搞错啊？第一次见面就食两餸饭，俾着我都走啦。另一边就话啦，一个两餸饭就睇到你嘅人格系点。如果系你约会嘅第一餐食两餸饭，接唔接受到呢？初次见面，第一印象当然好紧要啦。从男士角度去睇，你睇唔起食两餸饭，你太过物质啦。每隔一段时间，必定有一啲类近嘅事情发生。仲记唔记得早几年有一篇网上潮文，系讲希望寻找同你一起食快餐店嘅女孩？从男士角度睇，如果女士唔肯同你过贴地啲嘅生活模式，你就会觉得佢贪慕虚荣。反过来，从女士角度睇，又会觉得约会点解要咁贴地呢？亦都有网友提议，如果你已经谂住夜晚食高级自助餐，两餐调转得到嘅结果会唔会不一样呢？咁你觉得贴地生活之后突然变得丰盛好啲，还是开始富贵然后水平下降呢？简单嚟讲，你情愿是一个暴发户，还是家道中落？亦都有啲神回复嘅网友话啦，未必系同餐厅有关，可能系同个样有关。呢个故事得到乜嘢教训呢？两个人交往，价值观唔同，长痛不如短痛，还是下次约会之前讲清楚，或者起码叫个三餸饭咯。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多么想用说话留住你，心中想说，一生之中都只爱你。为何会了对不起？今天分手着我完全负你， 这伤痛盼望轻微，望你前忘记。我每日也想着你，靠在这街中等你，遥远将来随你悲喜，是前人浪中找你。行近我又怕惊动你，我又怕心难死，冷定决心以后分离，一生旅途谁是我的心中最美，往日的你。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讲下咧呢个牛油果啊！ 哦，牛油果好中意食啊！ 系啊，你中意食？ 我以前细个唔中意食噶， 系 大过咗之后咧， 知道佢 super food 系啊，可能佢曾经啊，乜都唔系曾经，而家都系噶，好中意将佢入咗入去嗰啲加州卷入边。 哦， 我又觉得好 match， 跟住开始咧就品尝呢一种嘅味道啦。品尝之后又发觉，都几好食，就咁不嚟食都 OK 喎。 系啊，同埋都有好多个唔同嘅做法啦。咁啊，今日咧， 鱼刺身系嘛？ 扮系啊，扮三文鱼刺身， 系啊， 点嗰啲即系切咗佢，跟住点嗰啲豉油咧，日式酱油，你眯埋眼食，即系觉得好似食紧刺身咁嘅。我都话佢间餐厅咧，佢曾经有个 menu 系写住 avocado sashimi 咯，跟住你嗌到翻嚟就系其实。佢將牛油果切咗片，跟住就點嗰啲 wasabi 豉油。 佢係咪切得好靚嘅先？ 同埋咁佢都要揀得啱啱好嘅，即係如果你太生咧，就冇嗰種感覺嘅，即係嗰個牛油果， 佢真 係 要 係啦，太腍咧又一劈咁啦。咁佢真係啱啱好，真係似咧好似魚嗰啲腍身肉咁樣咧。咁就其實都幾得意嘅，我覺得。咁除咗咁樣生食之外咧，又可以做一個牛油果焗蛋啦。即係你去咗佢個核之後咧，你可以再挖深少少。跟住咧就打直蛋落去，就摆落去嗰个焗炉嗰度焗。 咁焗完之後出嚟咧，就係即係個牛油果就兜住咗中間有隻雞蛋咁樣，咁都幾好食嘅。咁你加少少鹽同黑椒調味就得噶啦。 去核咧，通常有咩方法去嘅咧？ 嚇，其實 大家 嗱好多時咧，我見啲人就一把刀就一下就 斬落去， 斬落去就轉就拎起啦。其實我自己就連刀我都唔用嘅，我就咁攞個匙羹就沿住嗰粒核筆一筆起佢。咁、其實佢都好容易去即係起核嘅啫。咁今日咧，我又再提供多一個方法，因為有時候咧，你嗰啲牛油果食唔曬咧，你又覺得好嘥，同埋都唔平噶嘛。靚嗰啲咧，即係平極都十幾廿蚊一隻。 係啊， 同埋你等到佢熟嘅時候咧，即係嚟足珍貴。如果食牛油果呢样嘢，你买嘅时候佢又可能系生啲，你又要等到佢啱嘅时候，但系啱嘅时候你要撞正你喺屋企即系食佢，系啦。咁所以咧，今次咧就可以提供个办法，等大家咧去清一清啲牛油果嘅，就系捞呢一个嘅长通粉。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我自己咧试过捞螺蛳粉，其实都 OK 嘅。 煮溶咗佢，跟住再捞落去。 嗱，牛油果本身就唔使煮，嗱，咁你嗰个长通粉或者螺蛳粉都好啦，咁你就好似平时咁样煮，就煮霎一霎熟佢啦，咁然后咧就捞起佢。咁另外咧。你因為牛油果本身個味咧，佢係偏淡嘅，所以如果你就咁撈落去咧，其實冇乜味嘅。咁所以建議你可能都加少少餸，譬如用少少蒜頭咧炒香一啲菇先，係啦，兜香咗一啲菇，跟住然後咧再加翻頭先你個長通粉落去一齊兜，落少少黑椒啊，落少少鹽，咁啊令到咧個長通粉又有少少蒜蓉嘅味道啦，有少少菇嘅香味啦，同埋少少調味料嘅味道啦。咁之後先至撈翻起佢，再將咧牛油果咧壓成蓉撈一。捞埋佢，咁啊加少少譬如腰果碎啊或者花生碎喺面咧，其实又可以食到一个即系几清新嘅意粉嘅感觉嘅。 哦，我自己突然之间谂到，因为我有阵时咧整牛油果，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我入买几个，有啲熟嘅，有啲可能OK 嘅，但系有啲咧可能系都几生嘅。我反而有阵时中意咧，譬如头先 Kitty 嗰、那个加啲长通粉落去咧，可能我会切一边嘅生嘅牛油果，然后就将佢切粒粒，咁啊抌喺个面嗰度。咧即系扮嗰啲咩粟米粒嗰啲 friend 啊，咁啊好似咧有啲系淋嘅，咁有啲咧就硬硬地嘅，咁食落去咧好似有几个唔同嘅层次嘅感觉。 系，如果你话本身熟嘅个牛油果，咁捞落呢个长通粉嗰度咧，就有少少似嗰啲清酱嘅感觉。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有啲新鲜清新嘅味道，系啦。咁但系就即系一路食嘅时候，你都会淡淡食到嗰个牛油果嘅香味咯。咁大家可以试下呢个办法去做啦。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今日的享乐时代呢，要多谢我二家姐，因为二家姐呢无端端在网上买了一大扎木头回来。 买木头？是啊，那些圣木啊？ 唔系啊，真系木头玩具嗰啲木头嚟噶。咁我 多谢二家姐， 但系多谢二家姐系啦。咁 咁快多谢咗先咧？点解？ 唔系咁啊，小白话要多谢家姐先啊嘛。 但 系 冇理头 先啊嘛。 啲木头冇理头。 佢未讲啲木头点用喎、啊。 唔系多谢咗先，礼多人不怪。 咁啊系，咁啊系。我拎咗其中一嚿木头翻嚟嘅。咁佢咧就话呢个系一个 game 嚟嘅。呢个咩 game 嚟嘅咧？因为佢话就系源于咧就系以前中国人啊嗰种嘅。博大精深的智慧，咩智慧呢？我以前读书的时候都玩过，就是咩呢？叫入笋。 哦， 入笋大家知啦， 即系细路仔玩嗰啲啊。 即系我细个就整啦，即系一个粒，跟住两个粒位就砌落去就可以 是 砌凳啊、砌台啊，嗰只入笋。咁佢咧就将呢个入笋咧。就變成一個又一個嘅 game 嘅，咁佢點樣變成？喂，好似我而家手頭上咧，我形容一下先，就拎咗一個好似十字架咁樣嘅木頭，咁、但係佢就唔係長方形，佢就真係一個正方形嘅十字架咁樣嘅，係啦。咁佢咧其實大家聽到啲聲咧，其實佢係好似兩嚿木頭咧黐埋咗一齊，咁嗱佢係沒有黐呢個膠水嘅嚇，咁佢咧。是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將兩個粒位擺埋咗一齊，然後就將兩嚿木咧就變成咗一個交叉形狀嘅啫。好啦，咁我初頭咧，我而家即係俾我嘅時候咧，就話喂，細佬你試下咧就解開佢啊，普通入筍嘅咋呢啲，因為我細個都有鬥過木噶嘛。咁我咧就試下一拉嘅時候，咦，哦佢好實嘅喎。譬如我而家就咁咧拎住其中一嚿木，因為佢兩嚿木頭嚟噶嘛，我拎住其中一嚿咧，我係完全唔能夠咧掟到另外嗰嚿木出嚟嘅。咁佢就話啦。是要用一些方法才可以令到这嚿木呢是可以分开两嚿。 用暴力。 他说不需要用暴力的。他说就可以体现得到呢以前中国人那种的智慧。因为原来他这个笋呢不是我们平时那些四方凹了的笋的。 佢个笋 系用竹做嘅。 都是用木头的 竹笋啊， 其实都几巧妙喎，佢呢个嘢啦， 系啊，咁佢喺嗰个凹位嘅时候嘅个上边咧，佢就整咗个圆圈嘅圆柱凹位，佢就再放咗两条嘅木条喺度，咁所以原来咧，我将呢一个呢个笋嘅十字架游戏咧，我只有放喺个台面嗰度，不断左右两边摇咧，我就可以打开咗呢一个笋位，然后咧就变翻做两条嘅 左右两边摇， 系啊，即系我。不斷左右咁揈，好似啲狗仔揈走啲水咁樣揈咯，揈呢嚿木頭。 你喂而家再次多次，等我睇一睇。 好啦，嗱我而家咧呢個夾實咗啦，係可以 放實咗啦， 夾實咗嘅，夾實咗啦，唔甩嘅，好實嘅，佢真係好實。好啦，然後我放喺張台嗰度，左右咁樣揈佢，揈多幾下嘅時候咧，揈啱個位咧，咁佢咧嗰啲入邊嘅木頭原本係卡住咗嗰個筍位嘅時候咧，哎呀跌咗，唔好意思啊。佢個原本卡住咗個筍位嘅時候，佢咧就會因為嗰個木頭俾我揈嘅時候咧，就揈啱咗個位，然後咧佢咧就可以分翻開啦。 你搞 唔好笑我住，唔好笑我住， 我一路喺度等待緊。 示範失敗 咗啦，頭先咪分開咗啦。 佢頭先咧今朝早都已經搖咗好耐噶啦，喺我面前。 係啦，咁啊分開陣嗱，俾 Kitty 研究下呢兩嚿木。 係 啦，咁佢 個筍位， 佢除咗咧係有呢個，譬如呢個最簡單啦，叫十字架形狀嘅。 我啊，嚇我阿 Kitty 同阿 O 咧，我哋三個係大人嚟嘅。应该都吸引唔到我哋噶啦，呢啲玩意。 点解啊？嗱，你听我讲埋先。 阿 Barbie， 你会唔会带翻去俾你个女玩？ 梗唔会啦，搞咁耐都拆唔到，仲要系我自己都拆唔翻，嗰下好失威噶嘛。 佢而家呢个咧，虽然系用一个摇摆嘅方式去到将个笋咧系拎开啊，原来以前好多嘅中国嘅家私啊，或者中国嘅一啲嘅建筑咧，佢哋都会用类似嘅方法去到将啲笋咧嵌入去，所以就话佢哋唔需要咧就系落钉。咁亦都可以令到啲物件係好穩陣嘅。 佢呢個筍呢原來 係一個機關嚟嘅。 佢係一個機關，即係佢呢 有小機關， 唔係就咁兩條木卡埋，佢中間呢仲有一啲 小嘅 出嚟嘅位。 冇錯啦。 係啦，喺你卡埋咗之後呢佢會 lock 住咗。 係啦。咁呢個呢係其中一個呢叫中國入筍嘅方式，亦都可以令到兩條嘅木條呢好穩陣咁樣綁埋一齊。 其實我覺得佢已經係一個鎖啦，佢唔淨係。係 啊，冇錯啊。係啊，佢將一個鎖變成咗一個變成將一個筍變成咗一個鎖。咁但係佢除咗原來呢一種嘅入筍方式之外呢，佢仲好似我而家借買咗一扎係一大袋喎，一大袋類似呢啲咁樣嘅叫做聰明人玩嘅拆筍木。 啊，而家即係冇嘢啊嘛。 唔係啊，你應該係話小白你係咪太煩啊？所以佢俾一堆嘢你，你自己翻去慢慢玩。 佢真係買咗一堆咧，擺喺屋企啦。跟住佢咧就不斷去到解謎同埋拆佢啊，咁佢有啲咧係有說明書嘅，就話俾你聽，你可以試下用邊個方法去拆嘅。 哦，唔係每一個都係用翻呢個左右揈嘅， 唔係噶，佢原來其中左右揈係只係其中一個方法啦。佢仲有啲咧，可能係要偏咩唔知跌幾多角度就拉佢出嚟，又拉到啊！你唔係嗰個角度又拉唔到啊！所以話成日咧揾到呢啲即係咁簡單嘅遊戲，原來就體驗到即係中國人嗰種叫入筍嘅方式咧，係幾咁霹靚啊！ 不過我覺得係做得好靚，個手。 好靓 系好靓系真嘅呢、這 个系啊，咁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试下网上面搜寻下呢啲入笋嘅小玩具，系啦，咁啊大人细路都啱玩，系咪？咁啊当然好运嘅话就可以快啲解到咯， 笋啊 笋啊 笋啊 笋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太太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